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 七一大遊行之後， 無論是用任何方式，無論個人數有幾多，我同我嘅政府團隊虛心聆聽嘅。 一年後， 無論係人數係無論佢個表達方式係乜嘢，我同我團隊咧繼續係以虛心心心。 有冇搞錯啊？ 只要你哋肯講，我就肯聽。 有冇搞錯啊？真係廢話。 講你又唔聽，聽你又唔明明，你又唔做，錯你又唔認，認你又唔改。 各位自己有 革命尚未成功，我哋仍需努力。 好啊，各位，我哋追赴佢啦！ 香港需要有人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嘅精神。 认同我哋嘅理念，加入D100成为自己有。 各位自己有，作出无偿嘅捐款嚟支持我哋进行免费广播，俾更多人听到。 快啲去D100 当 net 下载，或者去全港九新界嘅759阿信屋攞登记表格。越多人做D100自己有，我哋就越大声。 我哋唔怕你啊！ 我哋正义嘅朋友，你快啲离开地球。 D100个人防疫小贴士，如果发觉身边有人患病，应该经常清洁和消毒屋企、工作场所和学校经常被接触的表面，例如台面、门锁、升降机按钮等等。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祝香港 飞越两岸， 放眼全球， 胸怀普世，我哋要做世界公民。 埃及系唔掂啦，点样先掂咧？嗱，几个条件，你要计下香港有冇一个普及嘅教育，即系嗰啲人民嘅质素系高嘅。第咧有一个系较高嘅经济发展水平。第三有一个系相对成熟嘅政府同埋政党。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到黄昏6:00。李锦鸿、邓景辉，世界公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向市民交代问责是包括你要回应市民的质疑或者他们的关注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写 blog 或者出声明呢，你根本就在自說自話的嘛。香港回归以来呢，我们未试过有一种那个压迫感那么大。 比例代表制的結果呢，就會容易產生比較分散的黨派，在個議會裏面不容易呢凝聚成大的黨派，但是任何選舉制度的改變呢都不容易的。 根據我們的藍圖，是將現有堆填的廢物處理的比分由現在52%，十年間大減至20%左右，減少堆填區的壓力呢，堆填區這個的作用呢是不能挖缺的。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林毓華、梁家權，監製黃德全、周鵬。 早晨，早晨， 早晨啊，家权，早晨， 早晨啊，林伯， 第一次同你做晨早节目系嘛？ 唔知应唔应该咁样称呼你啊？因为你可能只系大我一两年啫。 唔会，我大你好多。 唔系， 我净系听下大班同你倾你吓，几时候入咩报馆，几时转咩平台吓，咁我已经知道我大你好多噶啦。 但我同你同一间学校喎， 我73年离开浸会啦。你话早 冇嘢冇嘢冇嘢， 你明啦，一讲你就知啦。喂，好高兴今日咧嚟一个新嘅直播室，真系第一次喺度节目。 咁好多人关心你啊，每一日咧喺个 Facebook 里边咧， 我都答咗好多噶啦，我都答咗好多，因为 要你亲自解说一下。 始终系嗰个系年纪大啦，咁同埋我嘅呼吸嘅嗰个系鼻啊同埋喉咧，成日都系耐唔中有问题嘅。 系 咁啊，早排就真系咳啦。咁而跟住就係有啲係有痰啦，咁又喉嚨又發炎啦，總之都係一個耳鼻喉嗰個系列嘅啲問題啦，係咯。 因為我見那天7月2日你都回來切燒豬的， 但是個個都在網上看到你很精神，就是弊這件事、就 是、 原來呢那個是發不到聲是幾基本上幾痛苦的一件事，你很勉強地去夾硬要講的講到，但是對方聽得很辛苦、 嗯、 那醫生就說你不是事必要講就不要講，所以呢他 一寫就寫我一個禮拜假期， 我咁你唔止喎、 啊，我唔止，因为你唔记得大班嗰日叫我你走啦，你唔好做节目啦，真系未试过、啊、做咁耐嘅系广播，喺个节目嘅中途要离开直播室，真系未试过、啊、真系。 哦，但系你而家把声仲有少少， 系仲有啲未好清，不过都 OK 噶啦，都 OK 噶啦 ，OK 绝对 OK， 我都系第一次同你合作做节目咯， 神早节目啊， 即系近距离向、向两位大师学习， 好嘅茶啦，我哋吓。今日我觉得咧，嗰个系大新闻，当然就系空难或者系啦。 系 另一则咧，就系当然就系呢个系香港嘅新闻自由，真系。 系 我觉得好奇怪就系咧，呢个系喺个报章嗰个处理呢、這个呢两个重要嘅话题嘅时候咧，都系有啲系倾斜嘅，真系。特别啲外国报章，哇！今日文汇报搞乜鬼咧？就是、因为有两个中国嘅系学生遇难，系咪因为咁就要摆三大版咧？真系， 嗱，呢个系大新闻嚟嘅。 系系， 而且坦白讲，虽然有两个中国学生遇难，但我觉得都算不幸中嘅大幸。 系系系， 因为架飞机里边载咗180多人。 嗯吓， 但系同时咧，记协嗰个嘅记者会咧，讲嗰个关于新闻自由吓，同埋我哋嘅特首点样面对香港嗰个言论自由嘅问题咧？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是我自己觉得，你觉不觉得新闻自由那个在今日的报章里面那个比重都是轻了， 轻了很多，轻了很多，有些甚至乎呢700多800字去处理了 它。有时候我们就说了，可能很特别，很多商业机构在发布信息的时候，或者一些 NGO 到是不是生不逢时呢，很衰不衰你撞就有空难 是是但是没办法，它已经是设计想着就礼拜日呢去舉行呢個記者會咧，因為通常咧，嗱我做咗新聞咁多年咧，禮拜日係好靜嘅，嚇咁咧就嗰啲編輯咧處理嘅版面寫得揾咩填落去咧，嚇即係起碼可以多啲嘅篇幅咯，嚇但係估唔到咧係可能有少少避忌， 嗯 嚇即係喺傳媒處理上邊，我覺得係有啲避忌， 係我覺得嗰個係主題都幾勁嘅，叫烏雲壓城。啊！讓我諗起咗呢個大法官喺個退休之前講：，哇！香港嗰個司法制度嚇， 其實幾重嘅， 係 烏雲壓城啲，即係亦都係我都好安慰，就係記協咧喺咁多年嚟咧，都個崗位守得幾緊， 係 嚇。即係你睇下佢嗰啲數據啊，羅列出嚟嘅，即係話佢開咗幾多次記者會，發咗幾多個書面聲明，嚇。因為即係我唔會。空口講白話， 係 嚇，即係我哋係統計過， 係 嚇，用數據去說服人哋咯， 係係嚇。有奇怪就係呢啲外國陣營嘅報章就嚇無啦啦又扣一個罪名喎，就喂點解你嚇史諾登咁點解 Snowden 嗰度嗰件事佢話你又唔加埋落去咧？咁覺得有乜關聯咧？同埋每一個年報梗有個截數日期噶嘛， 係 嚇。咁你如果係喺嗰個年報嘅截止。嘅系结算之前嘅或者之后嘅，咁啊，梗系有唔同嘅处理啦，系咪？ 唔系好明显咧，你知道记协咧系除咗个总干事系受薪，其实冇乜人做嘢嘅， 有好多义工嚟嘅， 好多义工咁通常系之前比较可能系早一两个月咧，起码早一两个月咧去处理呢个稿件嘅， 系我头先讲嗰两条题，可能仲漏咗一样，系咪咧？即系嗱，嗰个系。新界東北的發展 是 無啦啦就被一個很小的一個很新的一個是壓力團體、啊、我叫壓力團體、叫做是、這個是、譚海邦的提出就說不如呢就將這個是粉嶺的 高爾夫球場 來做、這個、 收為公用 陰公、啊、的真是一個這麼強大的政府居然被一個這樣的、啊、叫做什麼、啊、小即是一個這樣的細小的團體一發真系 嗱，嗱佢一提出嚟咧，阿陈茂波就即刻咧喺呢个无线嗰、那个清谈节目嗰度咧，就即刻话：，我哋会考虑。其实有少少拖延嘅， 但是你考慮是沒有意思的，但他的說法是愚蠢的嘛， 又要幾多年呢？即刻又被人踢爆， 他要2020才可以用，要15年時間去發展嘛，但是整個東北的發展計劃落成呢是2022年，哇，這麼長遠的東西。剛才林伯你剛才講開記協那個聲明呢，你不是見我一路在揭報紙的，我以為明報沒有， 有是吧， 揭到呢，即我一味向上望，每一版的向上望，原來他在這裡 咁嗰度都有冇有冇一千字啊？ 边有一千字啊？500多字。 但系今日我觉得最骑呢嗰个系逢个礼拜日都有类啲咁样嘅新闻发布啦，就系嗰个所谓叫做系喺啲商场度有边啲地方系黑点咧？ 走光嘅黑 点。哇，几无聊啊！得呢段新闻真系啊！ 呢啲系嗰啲八卦杂志做嘅新闻嚟嘅。 但是有一個政黨去做的這個這樣的調查，真的啊，真的莫名其妙，然後又真的又拿到幾多版面的，真的啊， 因為有東西看嘛， 有東西 看，因為偷窺的心態作祟嘛， 但是如果個大細，如果都很容易補救的，真的，如果商場真的肯做的，就真的黏一个透明的磨砂的 胶片就可以 定 了， 真的 它不用黏很多的，它在 下折就可以了嘛， 下折已经解决了，甚至乎不用完全黏下折的，即是在那个小腿位置那么上下有一两尺，即我听过一些做装修人说，即你一条这样的环幅刚刚那个位置就可以遮到，即是从下面望上去那个走光位置， 但是这样又浪费了我们相当重要的新闻媒体的版面，真的唉。另外呢，你觉得那个是有些地产代理业又有几千，他说23000人、政府照计或者警务人员照计得几千人，又 是打个折头。那个游行你觉得又怎样 呢？我自己觉得呢，每个行业为自己争取权益是应该的。但是很多行业都有问题的。为什么正是要听你们那个行业的说话呢？ 讲到呢，就如果真的讲民生，就哇，我们有行业有三分二的人呢，可能会是失业，即是你好像讲出来很严重，即是那个对个民生好像很严重。那 地产很旺盛的时候，那又怎么看呢？他们肥到穿不到袜的。 我们很多话题可以慢慢谈的。不过今天都是还有一单，就是在那个是如果你讲话真的无良商人呢，就在工业大厦都间啲咁嘅劏房，哇，真系谋取暴利嘅，亦都系今日你就讲睇到，就系呢个系明报嘅头版嗰段消息啊，当然佢唔系独家嚟嘅，咁就话呢个系如果按照呢个都话啦，真系嘅，按照呢个如果系嗰个尺数嚟计咧。大家都講好多次噶啦， 係 啲劏房波嚇，佢嘅曾經經營過嘅劏房，同埋呢啲咁樣嘅無良嘅業主，真係嘅，佢哋嘅租每尺計啊，個租金咧一定高過半山，真係山頂 係 啊，絕對高過山頂。 你估唔到啊，其實最窮嘅人咧係 俾 繳付最貴嘅租金 嚇， 同埋咧當中有個安全嘅問題添，即是你说如果在工厦，就算现在你说即租农地来到用来到斗这些呢，即是你这么挤迫的居住环境呢，是有个危险在这 里。 无论火警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了， 你根本走不到，那些走廊通道太小。 还有今天都有个话题呢，就是挺值得讨论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都是民生啊这些事情，但是讲到那些长远的那个政改的问题。林焕光就不知道做什么事， 他近来好 这么勇的， 讲很多东西， 但是曾玉成又不同意，又讲这个是这样的，是比例代表制，林焕光讲到是万恶之首，所有的问题都是由这件事引起的， 是 不是呢？是不是只是归咎这个理由呢？真的啊， 但是亦都有人说他呢，其实他专门讲这些东西是想射歪一些，就不要令到人家的焦点呢在那个2017那个特首普选那个议题上面，不如你们讲现在那个问题呢，是在于呢比例代表制，喂，但是当初设计这个比例代表制，其实 最大的得益者是誰？民建聯，如果不是給李代表制，可能他當年進不了議會。他競選過，即是其實類似分餅仔，令到少數勢力都可以抱頭，都可以拿到席位。所以有趣的，現在我們聽到曾鈺成說話，他捍衛這個這樣的這麼好的一個在他口中一個挺好的一個制度，利用一些少數的政黨激進一點的都可以在競選過裡面拿到議會的席位。不如我們有沒有個碑可以聽聽，曾鈺成怎樣說比例代表制現階段依然是適用的問題。 比例代表制的结果就会容易产生比较分散的党派在议会里面，不容易凝聚成大的党派。这个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在香港的不同的党派正在形成的阶段，这个都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制度来的。 如果一路下去，特别是将来我们实行了普选之后，大家觉得这个制度是不利于议会凝聚的共识的话，那么要由这个市民大众，由议会决定是否要改变。但是任何选举制度的改变都不容易的。 由议会决定去改，要不要改制？由现在的议会决定是改变不了的。 既得利益的怎會投票，自己令到自己可能在下一次競選會失去席位。這些是曾鈺成不想過橋抽板，因為打完齋他還要這個和尚，因為繼續要打堂齋。如果不是，你看看民建聯在這十幾年裏面，他培育很多新人，是一些籍籍無名的人。如果不是有個政黨效應加上這個比例代表制， 亦都沒辦法成事。當然亦都因為這個比例代表制令到有些少數激進的黨派只需要大概5-11%的選民支持，就已經可以保送了人進去了。剛才他的說話也有一句很特別，這個比例代表制令到少數的黨是不會擴大了，不會擴大。意思是否他覺得最好都是 我們獨大好了，其他人的黨就最好不要大了。這句真的很冤枉，所以其實親中勢力是分開幾線人馬去，因為他有中央統籌，所以他們一劃雖然是幾路人馬，歸在一個很大的力量，但你 需要的時候可以分開，喜歡的可以一起，但泛民同學真是鬼打鬼。你後面沒有指揮棒，這就是沒有指揮棒，民主就應該沒有指揮棒。但如果你這樣說，建制來說有指揮棒有共同利益，為什麼仍然都是很多時候仍然見到狗咬骨的情況呢？ 始終位是少的，真的位是少，不可以保送那麼多人進去。所以某程度上我們看到工聯會在選戰的關鍵時刻其實都跟民建聯各行各路，你看看將軍澳堆填區都是，那個事例上面 大家都要出來蓋政府一把武力，現在究竟黃錦星是否能夠連過兩關都未知道，未知道，因為去到台委會你就要屯門見真章，不斷這樣說新界屯門的居民要接受，那他看看擺不擺得平阿法叔，劉王法，因為他也挺難搞，因為他在屯門打等那麼久。但你不要忘記，在鄉議會的選舉 年青派的勢力是在抬頭的，他的勢力相對來說是弱了，雖然他們在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對於新一派的鄉事勢力不成勢力。 是打壓於文牙階段，例如朱凱迪那些曾經想去選，很難的，鄉事派裡面他自己分裂，外來人士想分一杯羹是很難的，這是需要檢討的地方，為什麼長期被一些鄉事派掌控著新界地區管治的權力。 他現在叫雙村掌制，講到新界，例如劉黃發他們的陣營，我猜也有報章有報導，他現在可能打定輸數都不定，不過一定要讓人覺得他不會那麼順攤，那麼容易就接納政府的方案，起碼要讓人看到我盡過力，而且在過程中他要為他的鄉親父老找一些好處，將來要賠償 補貼怎麼計算，補多些給你，最後錢解決到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了，都是問題的，現在我們特區政府這麼多錢，但每樣都是問題，真的每樣都是問題。其實我們剛才講起記協的問題，我自己做了新聞採訪這麼久，其實最好是跟新聞的編輯人員 交代背景，以及推一個政策出來的時候，政策背後的理念不是一段新聞稿或者一段聲明或者你出來說完沒有提問的，更加不像麥燕婷所說，在他自己好像做高登友那些局長，在網上寫一下東西就以為經已解釋清楚或經已做了件事，現在他們出網誌，不同的，因為 你就算一個官員，你有一班團隊想得多麼周全，新聞界會作為一個客觀的第三者， 一個watchdog 去看件事，他可能看出很多問題出來，你不是聽這方面的問題，以前有放氣球，有會試探一下，現在就是一出來硬闖，一下子就扔出來，就是想要這樣走，而且要快。 但你又沒有一個交代的所謂吹風會，我想新的政策推出的時候，特別是大的改變，那個醞釀很重要，先要放下風聲，探下風空氣候是重要的。其實所謂匿名的記者會，記協都不支持的，但起碼你都要解釋一下理念。好了，你現在匿名沒有，開名對著鏡頭的更加沒有。 在港英年代比較多一些叫做簡報會，是不能夠引述消息來源，你只是說接近官方人士、領導人士，始終大家都知道出來的那個當然是最高的統籌，起碼都是CS，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某些媒體可以參加可以不參加的時候，我不來那個博到料，我就揭你底了。 因为我你都冇请我， 系咯冇请我，咁我 咪爆你咯， 冇需要嗰个系。 唔系佢哋负责拎嚟牌咧就唔认嘅， 唔认啊 吓，唔认嘅唔出声嘅。你就算爆咗嚟，唔系啊，吓 唔系都系噶啦。 不过我记得试过系诶出嚟放完气球咧唔掂咧，吓不了了之嘅嗰个政策，即系想提出嚟咧都不了了之。 系吓， 但系咧我嗱诶，我虽然离开咗前线采访咧，即系都几年时间 系。 我听翻啲传媒嘅朋友讲咧，梁振英几怕面对即系编辑人员嘅，唔单止系记者，因为记者都几不留情面，即系出外边采访嘅时候问佢啲嘢都几不留情面。 咁但系记者嗰个天职系要问问题噶嘛，吓攞唔攞答案一回事啊， 我 哋问啊嘛，我 唔会因为你高唔高兴唔问噶嘛，吓其实系代公众去发声噶嘛， 吓所以叫无冕皇帝吓。 咁咧就佢幾怕同所謂即係高譬如總編輯啊，或者係副總，即係通常去親都唔係低級噶啦，即係去呢啲 B 丙嘅時候，佢都幾怕。 點解啊？真係有咩唔可以同呢個媒體嘅主管講 咧？因為咧開頭一兩次咧，佢就啲記者硬係唔信佢講嘅嘢。 唔信佢讲嘅嘢， 系，即系质疑多番嘅质疑，咁到后来咧，即系再去多几次咧，佢唔信记者啦，觉得离亲都系好似挑战佢咁， 總之好像英文一句說話 Feeling is mutual 大家都是同樣的感覺你有覺得我信不過我又覺得你信不過真是難搞所以他就索性廢鬼事見你們廢事說但是作為一個特區的主管不應該這樣你應該去打破怎樣去拆局不是說因為這樣我就不見你不向你直接發布信息我覺得這個是斬腳趾避沙蟲 其實現在他出來在建工中的人都是這樣尤其是經過上次演藝學院的畢業禮事件我想他自己在想未來其他大專院校的畢業禮他都要主持的可以不去的我真的排除他不去簡單如果是這麼徹底一點不如就不去避免將自己放在這麼尷尬的處境沒錯 你是這麼多專屬院校的校監你不一定要去的既然學生又不想你去誰想去他呢是他自己想去而已我想他是很想去但面對這樣我想他的智囊身邊不過他智囊只有幾個來來去去那幾個渣筆哥很厲害如果給你你會怎樣advise他呢 怎樣advise他這個不應該就一件畢業禮的事情而是在他的施政或對媒體或對公眾全面改變所以這個要徹底改變所以難怪我的師姐鄧慧君都不可以服侍他但很難因為過去一年他 正如張堅庭所說即他錯失了一個翻盤的機會好了新聞回來再談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 天水围两名男童涉嫌纵火受伤送院时清醒 两名分别13和14岁男童 昨晚9点左右在天水围体育馆洗手间的厕格内传出声响厕格内其后冒烟被人发现后报警警方到场时火警已经被救熄两名男童被烧伤分别送去屯门和玛嘉烈医院两人涉嫌纵火被捕 元朗八鄉發生爆事案,橫台山羅屋村一間村屋的56歲男戶主 昨晚回家時,發現單位有窗戶被打開,房間內一個隔萬被撬開,於是報警 經初步點算,隔萬內有現金和首飾被盜去,損失大約值43萬 美國全國運輸安全局分析,韓亞航空出事的編號214客機黑盒 显示飞机在三藩市机场降落时机速太慢和飞得过低全国运输安全局主席克斯曼透露韩亚航空的机场在出事前7秒曾经想加速并在1.5秒前企图取消降落克斯曼又指出数据显示飞机引擎运作未有异常巴西外长帕特里奥塔表示关注有报道指在美国 美国在巴西收集数以百万计电话和电邮资讯 他表示已经透过美国驻巴西大使馆 和在华盛顿的巴西驻美国大使提出澄清要求 他又表明将会要求联合国提出措施防止滥用网络保护互联网用户私隐和为各个政府定下准则 较早前巴西有报将引述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透露 美国国家安全局1月在巴西境内收集的电话和电邮资讯 不少于在美国本土收集的230万宗 美国国务卿克里的妻子因为急症进入家乡马省一间医院接受治疗医院方面未有透露克里夫人入院的原因只透露目前情况危殆但是稳定 克里夫妇在美国国庆长周末假期由华盛顿返回家乡马省度假。在天气方面， 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今朝早的雷雨为大屿山东部和深井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7月8号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3分，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有时少少车龙，湾仔运动场那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就移动酒店的。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时间上早去到管道口，无需要间封字的。西区干落到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临时街停车场那边的。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理工大学地盘的。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少少车龙，油麻地停车场二转一线比较车多少少。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的。美国三藩市发生一宗空难，就是一架南韩的韩亚航空波音777客机，机场降落的时候怀疑太低撞到海边的堤坝，引致机身断裂，尾部断了开来。好不幸两名中国籍的女学生就死亡抛出机外。有报道就说数字有点邪。为什么呀？事关7月7日发生了7月7日，即是以南韩的日子计算。客机型号就是波音 777， 机上有77名的韩国籍乘客，有啲邪咁讲，讲就咁讲啦，点都好啦，希望死者安息啦，佢个家人啦，亦都要振作，同埋受伤嘅乘客早日康复。机长咧，会唔会有呢件事负责任咧？好似话今日开记者会，会交代咁话。早晨啊，林伯同埋嘉权哥两位早晨， 早晨早晨。 哇，唔知点解我今朝量一量个血压，好似低咗好多，点解咧？原来 feel 到大班哥，点解今朝唔见咧好多？ 你作死啊！阿林伯都好严厉噶， 系咩系咩？系啊系啊，晏 啲就翻嚟噶。 咁我想知佢十点后定咩啊？系 未知，我希望佢九点前翻到啦，因为咧呢个飞机师嗰个系着陆，头先你讲咧，报纸喂调查都 系啊系啊， 未曾开始。然后黑盒咧，啱啱揾翻，所有报纸就话咧系机长 唔啱， 系唔系先？ 冇错冇错，唔 可以一关到飞机嘅事咧，嗰个专业人士就一定有好多意见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今朝咧，将呢单嘢都轻轻拉一拉先啊，留翻主角出场啦。 系啊，主角出场紧要鸣锣开道啦嘛，我哋啲系流落嚟嘅，所以帮佢开定路先。 唔好咁讲，阿权哥你经验丰富啦，系咪？不过点啊？阿林伯啊，你把声好翻好多咯，系咪啊？好多听众关心啊。 好多，仲系有啲系底子要系。 系啊系啊，好似我哋咁有啲寒痰未清啊，系啊，咪要休息多啲，饮多两啖水啦。 你几好啊？你即系病咗两日，已经即刻好翻啦。 唉，病咗两日，咁啊睇咗两次医生啦，咁啊食咗好多嘢，咁啊瞓下觉，咁啊把声就好翻少少。不过好多谢听众啊，佢咪拎咗好多嗰啲清音丸啊蜜糖啊冬蜜啊，真系好有心啊！好多谢佢哋咁多位啦，系啊。 二号啊，我听阿嘉权把声，我几惊佢又系会系即系失声，真系。 我系即刻去睇医生啊， 系啊， 系啊，然后即刻咧一路食西药，再加清音丸。 嗯，哦，咁 OK 啊。 系啦，阿大班哥教噶， 系 啱啊，一定要食清音丸。 不过唔系我受得噶，我唔受得噶，又系 唔系啩？ 系啊，即刻辐射啊，真系。 哇，咁使啊？会咁样嘅咩？系啊，真系冇。哇，咁如果食滞咗啊嘛，食粒清音丸啱啊吓。系啊，食一食佢。系啦，好啦好啦，唔该晒咁多位啊。好，揸紧车可以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 一百，讲真话，谈公义，厚怜悯。D 一百，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嘿，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啊！ 喂，讲真，我都嚟拜师喎。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只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嘛。 切，哇，你睇梁宝系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D 一百自己有 登录香港书展 ，D 一百永远走到最前。 7月21号星期日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半，湾仔会展旧翼 S426-427会议室， 由郑经翰、林旭华主讲，网络电台挑战。 下午2点到3点半， 龙凤大茶楼， 才子游清源、翘王潘启迪、文化人邝永孙， 联同好玩星期天何海婷主讲新媒体与听众互动模式。D 一百视像声音现场直播 ，D 一百自己有，快啲登入2013香港书展网页，选择活动分类研讨会讲座 ，click 7月21日进行网上登记啦。 D 一百登录香港书展，走到最前。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我不觉得我们在街上个个都见到是明星碌的人的，即如果不是明星碌的人，难道真的要消失吗？那你真的根本现在不是反映一个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 那个是一个娱乐工业，不是一个新闻事业，我可以这样看的。其实你留意一下那些主播的出路是什么，除了出现在娱乐版，你有几可见到他们是做其他的事情，是吗？平时跟着就是什么呢，识定识年青才俊，然后就做轮候咯。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到晚上8点， D 一百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向市民交代问责是包括你要回应市民的质疑或者他们的关注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写 blog 或者出声明呢，你根本就在自說自話而已嘛。香港回歸以來，即是我們未試過有一種，即是那個壓迫感那麼大。 比例代表制的個結果呢，就會容易產生比較分散的黨派在個議會裏面，不容易呢凝聚成大的黨派，但是任何選舉制度的改變呢都不容易的。 根據我們的藍圖，是將現有堆填的廢物處理的比分由現在52%，十年間大減至20%左右，減少堆填區的壓力，堆填區這個的作用是不能或缺的。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林毓華、梁家權。 早晨，早晨，8:12翻翻嚟风波里啲茶杯。阿林伯，我见你咧一路睇到嗰个记协嗰、那个吓、记者会嗰个新闻咧， 系 都摇摇头啊 吓。嗱，因为有一个我见到呢个明报，虽然你话一个好简短嘅报道，但系佢有一个图表写出嚟， 系 咁咧。如果真系佢哋系识得去化解嘅，我唔知啊。今日会唔会呢个系特首辦會出嚟講啲嘢啊，就唔知啦。佢啲簡短嘅訪問啊，風煙清談嘅訪問啊，書面嘅聲明啊，簡報會啊，記者會啊，佢全部多過曾蔭權嘅年代嘅喎。 係啊，佢就係全部發曬呢啲簡報啊，呢啲嘢咯。 咁係唔係等於佢就係、是？其實佢都爭取好多機會去解釋政府嘅政策嘅。 嗱。我睇另一份咧，譬如《苹果日报》咧，就话梁班子咧，总共嗱，佢上任一年啊嘛，发表咗183篇嘅声明同埋网志，数目咧系真班子同期嘅8倍， 系咯 吓，咁咧声明同埋网志占整体新闻发布次数嘅比例咧，由真班子嘅6%咧，飙升到21.5%，嗱，因为咧发声明同埋网志咧。 跟真人面對面的就不同了即是用文字給你們多過了很多面對面其中而宅男他們稱梁振英是宅男首領梁振英當然召開過四次記者會其中兩次是跟多名高官一同出席的 但他的聲明和網誌多達44篇,而且一般不回答問題 只是自顧自發表言論 如果自顧自發表言論,也有94次 記協的新主席岑子蘭形容梁班子的行為是懦弱 懦弱 他們都是喜歡宅男喜歡寫東西如果從書面的聲明來說他183次曾蔭權05年上任那年只有22次真是倍數幾乎10倍其實曾蔭權是開了天堂他請了高薪請了政助來處理網誌回應Facebook上的人的網民都是 撩鼻一格好過說你貼不到潮流蘋果日報做到很大超過半版大公報也做到很大不過罵你都是半版數臭你而且蘋果是下半版大公報是上半版 你聽聽大公報的題是怎樣說扭曲事實地潭斯洛登記協報告遭各界猛轟他找些什麼人呢他就說有些港區人大代表就說政府其實重視公報消息的但有些無良的媒體經常作出不實的報導有些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就質疑傳媒本身失去了制衡的情況也都破壞了新聞自由 亦有網民讚文不認同記協對政府的指控建議成立民間監察組織 其實民間監察組織都監察了很久了 他找些什麼港區人大代表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光 回歸之後本港新聞自由擁有的空間從未消退 反倒有傳媒過了界出現了沒有網管的情形 他認為傳媒有權報導,但應該公正客觀 並須為不實報導負責 不實報導真的要負責的 動一點被人告的 現在人們都很善用這個法律 如果政府發佈假訊息又怎樣呢? 等於陳茂波之流 我們如果是要粉嶺的高爾夫球場走要多少年又什麼又什麼他發佈假訊息不了了之你看看屋宇署署長的人問他梁振英背後的房子搞成怎樣搞了的了原來未搞你圍觀者你是自己發佈假訊息黃敏光我想問你他們要負什麼責任沒有責任負的政府大了 只有是報紙錯的他還說要公正客觀指任何人有權因為受到污蔑和誹謗提出訴訟是文明社會正常的程序而對於記協對現任政府以書面聲明代替完整的記者會次數是曾蔭權班子的8倍黃敏光就反問他自己都說是8倍啦 我覺得剛剛就說明梁班子重視消息的公佈 回覆得多,還不滿意嗎? 這樣記協是不是不公道? 既然有這麼好的藉口為何特區政府不自己出來要打手來扛著呢當然有打手幫忙不單止這樣還有一個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這個老友你老友來等我說<笑> 記協所言根本與新聞自由無關他說所謂的新聞自由是指出版和言論的自由這些政府都沒有限制怎可以說是自由度降低呢他又指出這個其實是資訊自由 牽涉到資訊自由，資訊自由是這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裡面的、一範來的、因為你不出來說不解釋，其實你是壟斷了個資訊、你是隱藏了個資訊在裡面、他說所謂、政府書面回應傳媒，可能是因為傳媒喜歡斷章取義，選取講話中的其中一兩句，從而扭曲事實，相比之下書面回應反而可以表達得更為準確，不產生任何歧義，強調記協應該自我檢討，簡直是廢話。你書面回應，你的書面回應就是因為不足夠嘛，很多時候只是講啲門面說話，難道我全部將那些吹水嘢登曬出嚟咩？你有不足，我就可以，即如果是面對面的時候可以問你嘛。 同埋呢個說法都是 有一個謬誤嘅， 係 你一樣可以繼續接受記者的訪問，開發佈會詳細解釋，然後繼續都可以發新聞稿，冇問題噶。兩樣嘢唔係排他噶嘛，係可以兩樣一雞兩尾啊嘛，可以嚇。 即我都唔明白呢個馬逢國咧，嗱佢當然唔明白新聞界嘅操作啦。就算是政府新闻处有专业的新闻官呢、去处理新闻稿呢，其实所有出来的新闻稿呢滴水不漏。即是那条 lie to take 呢、究竟是讲几多呢，是讲那几多而已。还有呢背后一些什么含义呢，你不会讲给人听的嘛、喂，新闻界正正是要发现为什么、点解政府要推？ 如果是面对面的访问就不同了，看你讲话的表情啊，你讲的节奏啊，你自己有没有那些、有没有是难言之隐啊之类是可以鉴辨到的嘛。 那就刘王发个电是接通了电话。 嘉宾是吧？好啊 好啊好啊， 我们可以听啊。 好、早晨。 是啊。 早晨发叔。早晨。 早晨啊发叔。是有啊，林毓华同梁家权喺度。 你好啊，想问一下究竟而家嗰个系屯门嗰个堆填区咧？而家你同啲系乡市界有咩睇法咧？嗬，会唔会支持定系反对噶？ 我相信大家谂下一啲二次啦。一啲二次，你知道我哋嗰个苦处啦，苦果系咪？ 系。 我哋个堆填区而家系现在个堆填区已经系18年啦。 系 我哋已经系忍咗18年啊嘛。 系 嘛？政府对嗰、那个。鄰近的村民的居民啊，是完全什麼都沒有做的改善 的工作的， 是 吧，你叫那些居民怎樣去忍受，如果對抗戰的時候呢，要30年才能夠世嘛，是不 是， 最危都30年，即是半個世紀啊，是吧，那時候我考慮一下、居民和村民、接受了之後、那種苦楚，所以我說问你啊，大家逆地而处啊，你点样谂先？ 而家个个都唔想喺自己后花园度有嗰个堆填区 啊！将军，我啲俾埋你哋噶咯。 个个唔想啦，我要我哋要啦，嗰度有啲乜嘢俾翻个居民同村民啊？有咩系回馈啊？ 系，发叔话过往嘅上一届政府都好似讲过话，有啲嘅系补偿嘅工程咧，会系喺个区内吓。 我哋系嗰个区啊，有两个发电厂， 系， 有啲泥厂，有铁厂，又有油库啊。 你讲晒咩都衰嘢，都好似喺嗰度喎。 喺度啦，嗱， 系 由堆填区出嚟之后，有前4年前咧就搞一个叫做伊犁焚化炉啦， 系 都搞咗好多嘢喺度，我哋都有好激烈嘅大家争辩吓，后嚟呢啲又说服咗当地居民，嗰又就区议会出面就从政府成立一个小组嘅， 系 跟进我哋嘅屯门区有啲咩需要，但系我哋开列咗嗰啲题目。到今日為止，只係做咗兩件叫濕濕碎嚇，我哋香港人講濕濕碎嘅嘢，一個就叫做污染空氣測試站，呢個好簡單嘢嘅。 呢個係就算有冇堆填區都有冇堆填區呢個做啦，呢樣嘢真 係。係一個叫做咧改善咧，你青山灣乜嘢就整一排樓，一排個區議會出錢嘅嚇，一排樓。他們錢就是政府錢啦，其他呢今天沒有做到，你說 又說美化屯門河又說田門橋等等全部都是放在大海裡沉了是不是因為當時有幾千萬要給王協做後來現在不做了不做了起到場八千萬的工程你還叫阿佛生去幫他籌兩千五萬是不是想到真的這麼窮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窮啊那跟他籌兩千五萬來整個橋是吧因為所以政府所有已經承諾了付之大海的令我們很失望這個就是另一件事就是說你還未曾向區會定職諮詢要某某人立法會討論了是吧你可以多蝦少是吧 這麼多虛假的態度我曾經說過這是沒有良心的政府如果你合作發叔你現在的立場跟過往有沒有改變呢我不改變的行不改變所不改性到時候在立法會投票一定反對的因為我自己是對的我堅持你怎樣說服 我們的居民如果投了一份成票我不會被人拍到有什麼可能要將屯門區的利益放在我身上我要什麼事我當然要照顧當地居民所以我說你第二次你以為怎麼做即是你沒有彎轉了是不是 可不可以直接跟街坊說和鄉紳父老說就要絕不會轉軌呢當然不會轉軌啦但如果政府給一些東西跟你交換呢譬如說我那些運那些垃圾車又整得好一點繞道的嘛繞道行不行呢我們都有幾樣東西建議政府協助如果做得到呢我們希望我們屯門區的人能夠犧牲小我 即是有轉彎的餘地有條件的即是有轉軌的機會看看政府的態度你的條件是甚麼我都要令到屯門區居民能夠可以接受的譬如甚麼條件呢我爭取當年譬如說交通方面爭取當年的屯門到荃灣鐵路打通它這些是整對香港對屯門 都是很大的好處這個集體運輸很重要好了這個鐵路還有鐵路你在屯門鐵路之前區所有的垃圾車都好都是經屯門過了之前區的那裡沒有掉頭路的你沒有接通它的路的譬如我們建議很多年前建議你在那裡就通去 流山那邊通元朗元朗接駁元朗垃圾就可以由元朗經流河山這邊過來那你元朗和流浮山的人又反對的不是啊你政府去處理你真的把事搬到元朗的單程路現在是不通不了的萬一有什麼交通意外那就癱瘓了是吧 那是不是公平的過你那裡又你又反對來我那裡又接受就不行的嘛那當然是要公平的要客你對待某一個市民大家是均等的那我們已經是忍受了這些苦錯了那政府是不是應該好好考慮一個就是鐵路的改善一個就是交通的陸路的改善現在外國都很多呢 如果當他接受這些東西的時候有很多回饋例如垃圾收費回贈很多東西差餉等等很多東西考慮這樣才可以令到居民好了我忍受了不爭大我了你都要想你不可以鑑出來 想著夠票過你又要博取以後也麻煩多多法叔我想你現在我們不是什麼開你話頭現在你不是立刻沒有地方做垃圾 那裡還可以用幾年，現在你慢慢去磋商一下，那你自己政府的高官跟著去看一下。阿法叔，我想你借個機會澄清一下，因為坊間有些傳言說其實是牽涉到你那些補償換地的權益，其實你私人有沒有？ 新界很多土地我可能都算有少少部分，因為所有流氓法的事情有涉及到一些關係，你全部不去做，我歡迎的，我接受維持現狀，其實真的有這個牽涉到換地權益在這裡的，那你就想想其他發展商是不是有涉及到利益就不做了。 但阿法叔，你剛才提議除了換地的問題，你那條荃灣去屯門的鐵路講到逐鹿城都十幾二十年，你十幾二十年期間你屯門的居民每年都要吃垃圾的味道。我告訴你，你就告訴他，你越跌越遲，你跟我想通了。不如這樣吧，法叔，叫 叫林鄭月娥放寬那些丁屋好，我從來沒有說過我去換地為了換地而反對，如果你看看三招更加不開心了，你只是那些傳媒可能是報章是揣測，你自己也說你可能是有些少的，你不去揣測 意思就放在我當我意思的，是不是有什麼說我，你說我，即是有些人說了，你不理那麼多的，請你兩個主持教我怎麼做，那如果這些地係路一路二，早你揸住，那又不怪得你的，那麼巧是在正那裡，我這些揸了幾十年，從中大陸來都有，是啊，是啊， 幾十年，你這麼有眼光。 政府有沒有事實上有沒有跟你談過關於換地的問題？沒有，沒有談過，你不要說這些東西來砌我。所以我很少接受前來訪問，因為大家可能或者聽不清楚又有，誤解又有，有些是自我揣測又有，你很聰明的嘛，是不是？我都聯想。 法叔，照計很容易查到，譬如說你名下哪些地是你有份的，那他們去田埔廳查一下就知道，什麼時候你買入的，什麼時候擁有的，找消息，那些幾十年前，我什麼都沒有，我無緣無故我是耕田的，法叔出身是農夫來的。 我出身不是渣北的，不是計數的，但你更厲害的渣北和計數那些，我差了坐頭賺錢的。法叔，問問你，上水的高爾夫球場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呢？可以改呢？可以改變用途呢？你贊不贊成？將上粉嶺的高爾夫球場，那裡我有利益衝突。 因為我是高爾夫球會員，我不可以評論，但那裡那2500個會員個個都有身份地位，個個影響力很大，現在個個都候住，有170公頃那麼大的土地，你沒有車，其他太遠了，我不如我們那個茶馬好不好？好，多謝法叔。 即是都是有地在，始終是有地，而阿法叔的建議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得到，即是說這個緩衝時間屯門要吃些垃圾，真的難，怎麼令到區內居民有一個合理的回饋，有回贈，真的難，遲些回來我們再說，教給通知前我忘記了德哥監製，德哥要我講一講，因為慶祝林伯回歸，又關我事，原本過去兩天，星期五、星期六我們送這個書展的入場券就送光了，但因為你回歸，令社高興，於是加多些，加多三個名額， 三個這麼少？不少的了，每一個名額是有4張的入場券的，自己有 打电话嚟18311138，自己有啊，打电话嚟18311138，讲出自己有个号码，就可以得到咧四张入场券，名额系三个。好，阿通， 好，唔该晒。 D 一百。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D 一百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好怜悯 ，We show mercy to all。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大声台 D 100，还声于民。 D 一百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8:33啊，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话，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呈祥道向荃湾方向近呢个盈辉台啊，咁啊对开慢线呢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后边嘅笔架山花园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咧留意翻警察叔叔嘅指示啦，唔该晒。好，走翻过嚟呢边，港岛区告示打到改，现时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就海景大厦嗰边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晏咗就开始车多啦。管道口咁呢分钟咧，咪随时要间封噶啦。咁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上环消防局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进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至于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噶吓。哇，发叔都几醒啊吓！哎，呢啲嘢有利益冲突啊，我唔回应。哎，你估嗰件689咩？系嘛，成日啊扮啊宅男啊，专门咧啊点啊喺网上啊发下声明啊，啊又或者网志啊啊代替下记者啊咁啦。就算有记者追问咩，哎唔好意思，问非所答，答非所问。啊，真系唔怪之啦吓。啊，记协个年报都话佢点啊？乌云啊，压城啊，表示啊对佢不满啊！大家都记得啦，六八九带领之下，当年啊汤房波系嘛，唉嗰件醉酒波啊，唉咁啊话佢咩话？唉点啊？半夜发12点嘅声明，系啊12点钟啊发个声明，交代一下汤房嘅事件啊！佢啊真系醒啊，以为瞓醒啊，乜事都冇啊！唉，你唔好多人死啦！呢啲咁嘅行为真系衰过只老鼠啊！唉，老鼠都久唔久日头开下工啊，唔该你啦，真系吓。诶，咁啊，现时温度咧就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就84%嘅，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0-35，属于轻微至到中等；路边监测站咧就45-65，属于中等至到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出门口带翻把遮就百搭啦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 一百，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D 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我哋想你明白， 各位自己有 D 一百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 一百系会为公众提供年终无忧、24小时免费不停广播。 越多人听， 我哋付出嘅成本就越高。 我哋提供呢个免费嘅重温服务咧，每位使用者咧，我哋要付出每日1蚊，钱从何来？一定系依赖自己有嘅支持。 你哋嘅支持付出 系为咗一个信念。 我哋将会喺年底前咧推出一个完善嘅重温服务。咁呢个服务是需要收费的，是用者自付的，就是我们 D100 的顾客都是自己有。 D100 属于你， D100 属于我， D100 是属于大家的。 无论是自己有又好，使用我们将来收费的重温服务都好，都是表示对我们一种支持，我是无言感激的。 D100 个人防疫小贴士， 垃圾应该放在坚固的垃圾桶里面，用盖盖好，每日清理一次。倾倒花盆盛水碟的积水，每个星期换花盆的水一次，避免蚊虫滋生。保持厕所清洁，经常用稀释家用漂白水清洗厕所。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开心快活人。 我们虽然在不同的世界，但是我们的语言是一样的，是不是啊李婆？我们虽然隔了在两个兽笼里面，你今日知唔知？ 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喺个动物园里面度做嘢咁样，睇下边个好心俾条蕉我呀吓！ 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梁家权、通常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开心到晕，笑到头痕。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向市民交代问责是包括你要回应市民的质疑或者他们的关注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写 blog 或者出声明呢，你根本就在自说自话的嘛。香港回归以来呢，我们未试过有一种那个压迫感那么大。 比例代表制的个结果呢，就会容易产生比较分散的党派在个议会里面，不容易呢凝聚成大的党派，但是任何选举制度的改变呢都不容易的。 根据我们的蓝图，是将现有堆填的废物处理的比分由现在52%，十年间大减至两成左右，减少堆填区的压力呢，堆填区这个的作用呢是不能划缺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梁家权。 8:40回风波里的茶杯，就各位听众自己有你注意，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已经在一分钟内就已经送出了那三个名额的12张飞，因为呢 不是做马的吧， 不是做马的、因为我们的线路呢是很少啊，你们不停地打来呢就已经塞了我们的线了， 我们嘉宾打不到又来了， 是 包括大班打不到又来 了，他扎扎跳监听住刚才法叔这样说，我只觉得呢即政客毕竟是政客， 是 有得谈， 有得 其实有得倾， 系咯。所以问佢转唔转态，佢又摆呢个喺个街坊啊，啲乡亲嘅利益出嚟啊。 嗱，我唔理你，你系唔系即系话几多十年前 系 已经买落啲地嘅， 系 牵涉到你私人嘅利益。另外咧就系、咁你就关人啦，你叫人哋吓、你系绕过去元朗同埋流浮山，你即系将个问题咧就搬去第二区，自己又好交代。喂，其实呢啲其实系攞着数，即系你话如果我坚守，我系为屯门嘅居民着想， 系 你点样样我都系反对噶啦。喂，咁我就话你好嘢、你而家其实开紧条件咧，系想攞着数啫。 系咁佢话。以前我一路都几十年前我就揸住嗰啲土地㗎啦嘛。咁你而家政府要同我做啲交易嘅。 你几十年前揸住啲土地啫，人哋住喺度几十年喎都。点解我要喺我后花园嗰度继续係要扩建个堆填区呀，我都忍咗几十年啦，系咪先。 係。 咪所以呢即係啲政客一出嚟呢，大家先諗下佢背后牵涉到啲乜嘢。 咁即係黄锦星又係好係好安心啦，有得傾嘅係咪 开晒条件出嚟、而且啲条件呢係漫长岁月先可以完成嘅条件嚟喎、 你赞唔赞成因为屯门应该嗰个集体啲铁路要连到去， 係应该 连接埋呢个荃湾， 係应该嘅、因为呢集体运输呢係即係将地域嘅距离呢 拉近 嘅，咁即係你对于呢特别呢，你 但你諗下港岛南区争取几耐 呀，嗱嗰个地港铁呢要2015年你先开通，傾咗嗱我做新聞咁耐十几日 去罗咪再囉，你郑家富住嗰度啊，讲几耐啊，快啲嚟香港仔啲居民。但你咪即管话要嚟囉，喺佢自己嗰个时间表未到嘅时候就一於就负老难利㗎，真係。 所以你话另外佢话起一条路即係要兜直去呢个堆填区。起路又系要时间喎，又要规划喎，仲要牵涉到收地喎。哇， 千絲萬縷的利益好了一說到林伯利提的粉嶺該付球不能說照計如果這樣說一說到可能要涉及到收地他應該不能說全部都不能說行政會議裏面當他談這個粉嶺的時候我想可能剩下梁振英一個在那裡是不是所有 大官貴人都幾乎在那裡有個會籍或者公司會籍怎麼談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講字怎麼可能將這個粉嶺高爾夫球場是用來做其他土地用途我真的不相信一段很長的時間都不會發生故意找來講因為 傾下諮詢一次又10多年然後規劃又10多年其實很多人說我不打高爾夫球在深圳香港鄰近地區的高球場其實那個設施是比粉嶺高爾夫球場好多不過我個人其實都不贊成將那塊地建了樓 不是吧將新界這麼多青葱草地又用來規劃建樓大家權也有很多人說因為很多環保人士說我們這裡有很多後花園我們香港很多地方是不可以做建造規劃的大部分你看現在很多土地都已經是郊野公園這樣都不夠嗎 其實現在規劃香港發展的用地是兩成多所以經常有人說新加坡比新加坡地方那麼小都可以做那麼多東西他的建築規劃比我們香港居屋豪華得多寬敞得多我們星期六跟新加坡比新加坡地方那麼小都可以做那麼多東西他的屋建築屋比我們香港居屋豪華得多寬敞得多我們星期六跟新加坡比新加坡地方那麼小都可以做那麼多東西他的屋建築規劃比我們香港居屋豪華得多寬敞得多我們星期六跟新加坡比新加坡地方那麼小都可以做那麼多東西他的屋建築規劃比我們香港居屋豪華得多寬敞得多我們星期六跟新加坡比新加坡地方那麼小都可以做那麼多東西他的屋建築規劃比我們香港居屋豪華得多寬敞得多我們星期六跟新加坡比新加坡地方那麼小都可以做那麼多東西他的屋建築規劃比我們香港居屋豪華得多寬敞得多我們星 上水我覺得真的如果你完善近火車站多一個站然後有接駁車是可以的所以一塌糊塗我們現在看看它的東北發展怎樣不過現在我們看看中環絕食的萬必他為了要爭雙普選絕食由七一開始電話旁邊萬必陳志全，柯寧，是不是他還未起床？喂，我們好像聽到那邊在說話可能是不知道我們聽到是德哥說再播過線萬必由七一開始原本說參加五十小時他們有些人就接力，他說他不接力，他直踩其實都七日多了很傷心 這段時間劉南哥就知道了他自己捱過真的是不簡單為何要令到有些人是以自殘身體的方式去爭取其實是很不公道因為無望大家對於這個很善於藝術語言藝術的政府發言會出來怎麼說好了現在又再接通萬必萬必 早晨，這麼夠中氣的我們有林毓環和梁家權在這裡你好你好你們好氣就還有但是精神就差了一點很累譬如醒了一個多小時又要睡了多少個小時你遠遠超過50個了 超過了現在應該過了6日 踏入第七日 150 小時 醫生怎麼說呢醫護人員怎麼辦前晚驗尿的時候就驗到有些叫做尿酮是血液黏痛如果有這個信號出現就說身體是嚴重血糖可能會影響器官腦心臟所以他們就比較緊張就我喝葡萄糖水你要聽吩咐喝是的都挺難喝因為很高濃度的葡萄糖水 因為如果在醫院他們就說會調鹽水吧調鹽水葡萄糖水入身體不過後來之後我喝了幾杯葡萄糖水過了一天那個所謂尿酮的信號又沒有了所以他們也沒有勸我停止暫時 你要堅持我們的敬佩但一定不要壞了身子因為你還有漫長的旨意去立法會和很多橫強的政府橫橫不港你的政府去抗爭明白的多謝大家關心現在一共有多少戰友和你一起住食現在去到第四棒就有 五位朋友在這一刻好了我們為你打氣希望你也要爭取時間休息多些休息和看看身體上面要聽從醫護人員的建議不過今天我都會回立法會在狀態好多謝你保重萬必再見為什麼要令到議員 或者對我們香港的政改有些意見或者用這個方法還有有沒有效果用這個方法其實他們看不看都聽不聽到呢我很深感慨朱耀明牧師上個星期說幾十年了這條路爭取了幾十年頭髮都白了他都退休了 這樣都沒有辦法爭取所以才他們要想和平佔中所以萬必才同一班的戰友就是要絕食其實有少許走投無路也看不到開局是怎樣但是不是這樣自殘又會令到有些人會改變他的念頭呢我懷疑是不行的那些是石頭來的石頭轉不出 水又轉不出血轉不出油記者面對著石頭都嘔血我們電話旁邊有記協的主席岑以蘭岑以你好早晨你新上妝是啊任重道遠真的但你面對這些 為香港新聞界業界和新聞自由盡點勉力你一上妝面對著是一塊石頭 新聞自由是有一塊大石阻礙也是這班人石頭轉不出血我們盡量劈石希望市民開心沈姨有多愛國的陣營裏面的記者的從業員是記協的會員多不多這個細分數字我們沒有分的我們很少會就記者的 他們有報這個服務的機構，但我手上沒有這個數字。其實我們不應該有個界限，無論什麼機構，只要是新聞從業員，都應該歡迎他們入記協，應該同化他們，將記協原本追求新聞自由的理念 一直借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機構散佈出去，但事實就是有人會跟你覺得有不同，例如今天《東方日報》的龍門鎮有一欄叫做《彈指春秋》，韓世光就撿筆，他就說記協忽視同仁，大細超，對《蘋果日報》黎智英被暴力的威脅。 東方日報是消防處，原來隨時可以進入他們的辦公室，說你有什麼伺服器，都不見你們出聲的。我首先解釋一件事，當然涉及業界的事件，我們都會 表達一個十分關注的，那件消防處那件事，其實發生了之後，我們的做法一定要就事件去作一個詳細的有關方面詳細的了解。據我了解，我們都是向有關的 機構查詢過，沒有一個答覆，所以我們就很難就事件是怎樣有一個，你指有關的機構是報館和消防處， 兩個都不回覆你嗎？消防處基本上都是沒有答的版本，但是我們 每一件事發生了之後，我們一定要了解了那件事的幾方的看法，就算是一傳媒那些，我們都要打電話給記者有關機構去了解這件事，不是因為它是一傳媒或者任何機構，其實所有新聞的機構遇到一些事件，或者一些記者出了事或者暴力事件，我們一定會 找回當事人，但既然是這樣，是否亦再一次印證到特區政府根本就是對媒體的查詢是不理會的？你譬如消防署，沒理由如果有一個報館是這樣投訴法或者成寫出來的，沒理由他自己是他是當事人，當時會說謊嗎？不可能，你為什麼會消防署是在沒有人的 舉報，以及真的那個地方不是有個溫度，亦都不會有發生火警，為什麼你可以直闖人家的伺服器辦公室呢？這個是不通的。是，其實我們記憶就這件事都表達了一個關注，我們希望將來進一步看看可以怎樣跟進。是 消防署，其實你跟政府上面的打交道，有沒有說坐下談一下呢？其實我們都不時跟政府反映了很多業界的，但你有你反映，去年見過林鄭的，就資訊自由化有個交流，所以雖然是少的，其實這方面比較少，但問題我們每一件這個年報其實很清楚表達了一個訊息，就是向 政府方面，我們感覺到香港的新聞自由空間收窄，另外新聞自由是減少了，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叫做烏雲壓城的標題，因為我們做記者都做了二十多三十年新聞工作，我們看到一個情況，其實 在香港回歸以來打擊新聞自由，這方面 我, 我, 我們感到壓迫很大，好像一個烏雲蓋著在香港上高，透不到氣。過去一年，記協有很多事件上高，涉及新聞自由的事件上，我們回應， 逐點說句，回應到氣咳，一件接踵而來又一件，所以變成我們感覺到那個烏雲納到香港。岑子蘭，你不要學梁振英，你除了出這個聲明之外，你應該主動約他。 儘管有可能他們覺得你們團體未夠班動不定，可能他們說我情願跟新聞行政人協會談，我又跟其他的新聞聯會，你自己有，你要主動出擊，岑子，因為他不見你都是新聞，他最重要就是見香港新聞界，這件事是重要過見記協的。 因為香港的新聞界代表香港市民向他發問，或者去了解任何涉及公眾利益的。但是如果政府的官員是選擇性地見某些報館，不見某些報館，這樣也不行。這些我們已經反映了很多次，但最終他們認知新聞自由，和覺得可能他們選擇一些比較 保護式一點的，反正都腰心腰肺了，廢鬼事件來了。可能某些傳媒對他們來說是洪水猛獸，他不能夠給洪水猛水食他。站在他們的立場，可能他們會這樣做。可能不單止梁振英政府是這樣，過往可能很多時候，不同的 的年代的執政者都會這樣做，我們覺得是很不智慧的一件事。其實資訊、新聞的資訊越透明，公眾是越了解這件事件，他們自己會有一個獨立思考的判斷，那個是與非。好， 多謝我聽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9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表示，并不反对政府调控楼市，但认为方法对行业和市场造成很大影响，建议将港人首置同自住优先的条件加入卖地条款，以降低地价。 施永青在本台节目表示，这个做法可以令到发展商买地时考虑到买家的购买力而降低地价，又说并非要求撤销所有辣椒，只是要求作出修订，认为额外印花税和买家印花税都可以保持，但是双倍印花税令到买卖停顿对社会无好处。 伊利沙伯中学萤火晚会发生的抢火意外，两名被烧伤女生目前仍然留医。早上有传媒在学校门外守候，有中一学生表示在互联网知道事件感到不高兴，认为学校应该做好安全措施，并找专业人士协助进行活动。亦都有学生指活动训练学生治理能力， 认为今次是个别事件，不应该取消学校传统，又希望校方尽快处理今次事件。美国全国运输安全局分析，汉亚航空出事的编号2147黑盒，显示飞机在三藩市机场降落时，机速太慢和飞得过低。全国运输安全局主席赫斯曼透露， 出事航班的机长在出事前7秒曾经想加速， 并在1.5秒前企图取消降落。 赫斯曼又指出，数据显示飞机引擎运作未有异常。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今早早的雷雨为大屿山东部和深井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未来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点03分，这分钟继续有通雅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有两宗交通意外消息提醒大家，龙翔道向荃湾方向近这个泽安村有宗交通意外，车龙在后面星河名居的。另外一宗其实跟进回，较早前呈祥道向荃湾方向近盈辉台对开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在后面消化紧，排回后面的蒲江村道，熄紧车各位都是了，忍让一下，麻烦了。港岛区告示打到过去呢分钟排翻喺边咧，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城市花园嘅。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就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拣风。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车多噶吓。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排翻到骏发花园，系车龙长翻啲噶吓。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枕住喺康庄道桥底，冇乜点变嘅。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到浸大国际学院。啊，学生哥，喂，应该相信咧，差唔多开始放暑假噶啦，好快到啦。咁啊，好多家长啊，同陪啊子女去啊旅行咁啦。嗱，今日有报纸就报道一宗有关泰国芭提雅有屈潜党出现，哇！事情系点咧？咁就系去到当地嘅海滩，咪租啲水上电单车玩啦。咁佢系会俾啲啊，即时同你架电单车影下啲相，表示冇嘢噶吓。咁啊，影完啊，签下啲文件，哇！但系当你玩完翻嚟就大件事啦。佢就话：喂，点解呢度撞烂啊？嗰度有问题啊！啊，唔使讲啦，呢啲梗系偷龙转凤嘅屈潜党啦，系嘛？咁最近咧就有报道，好多港人咧就中咗招啊，因为去到当地咧人生路不熟啊嘛，佢系揾几个大只佬，唉，围住你，啊，攰爽攰爽攰爽，啊，咁你焗住咧要俾成10000多港币咧先甩得身。唉，其实唔好话屈唔屈潜党啦，啲水上活动咧始终有危险啊，同埋涉及好多保险问题，其实都制唔过啦吓。阿家权哥，你放暑假啦嘛，会唔会同啲仔女屋企人啊去玩啊咁啊？ 冇办法啦，一定要嘅、哦，一年系得放一次暑假啫。 哇，真系好爸爸吓，系啦， 唔系我自己都要松一松，你知道啦，俾阿大班拉得咁紧。 唉，好彩你讲嘅啫，即系特别系暑假前奏啦吓，呢一月啦，你啊辛苦，你真系万能啊吓，由节目啊，由朝做到晚吓，收到风。 唔系，通常呢啲人系最冇用嘅。 吓、嗯、啊？点解啊？哇，唔系， 系你见下门口咧，摄住门嗰块摄。 系 嗰块木片， 嗯， 有鬼用咩？啲人咧一话唔要佢咧，就踢开佢。 千祈唔咁讲啊！真系 D 一百嗰道大门系靠你顶住噶咋，摄住啊嘛！ 每粒螺丝都咁重要啊！ 系啊，我哋每粒螺丝啊，每滴机油咧都靠佢啦，先运作到噶嘛！啊， 你真系识讲啊！唉，真系做呢个节目真系学到好多嘢。 哇！唔好客气，唉，求其等低200饮茶得噶啦。系屈钱党系咁噶。好啦好啦，唔该晒。好，揸紧车位，请紧记下，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互联网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我是阿通，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要跟梁继昌绝交。 喂，阿通，拿着这帽送给你，我以后不用戴帽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多了很多头发。 来紧我生日，什么都不用送，送把梳给我就了。正啊正啊。 送梳？我没用梳好耐了。 想知道为什么脱胎换骨？ 留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开心快活人的发现开心研究所啦。 Michael， 呢个系我电话，记得 call 我、哦。 唉，嗰啲女仔都跟晒佢啦，我憎死你啊，梁继昌！ 咪觉得自己嘅免疫力差咗，好容易受情绪影响你嘅身体呢？气功嘅放松入静，点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几重要？元气治疗学会嘅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仲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啲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2566803825668038查询啦。 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8点到10点 听风者陈玉欣与民程思华 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Venus Storm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吴孟静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2点到4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旅游玩家 黄昏六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莲 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听歌学华语姚明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喂 D100 自己有灯的热线 你边间啊 吓我哋是 D100 啊 哦咁我可以同你讲啊 你是李生你都想到自己有啊 啊呢、这个已经是大事嚟噶总之呢要嚟嘅就要考虑冇嚟就唔考虑 咁啱啦做 D100 自己有好多着数噶 越多 D100 自己有 我哋就可以越大声 即刻加入成为 D100 自己有就可以令更多人透过免费网上广播同 D100 一起坚持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 通过网上提供免费广播但是越多人收听需要动用的资源越多支出亦都越大 快点登入 D100.net 进行网上登记或者下载登记表格填妥之后连同入数字邮寄或者传真给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李生知道我哋 D100 嘅理念系 讲真话，系爱香港，爱嗰啲年轻人。 今日冇咁多啊！你想几时登记噶？ 今日。 咁两位公子 Victor 同 Richard 同埋你公司咁多伙计，使唔使攞多几张自己有登记表格呢 最得攞攞几十张嚟啊，好唔好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向市民交代问责是包括你要回应市民的质疑或者他们的关注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写 blog 或者出声明呢你根本就在那里自说自话的嘛香港回归以来呢即我们未试过有一种即那个压迫感那么大 比例代表制的个结果呢就会容易产生比较分散的党派在个议会里面不容易呢凝聚成大的党派但是任何选举制度的改变呢都不容易的 根据我们的蓝图是将现有堆填的废物处理的比分由现在52%十年间大减至20%左右减少堆填区的压力呢堆填区这一个的作用呢是不能划缺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林毓华梁家权 好9点11分风波里的茶杯阿林伯咁啊，记协咧系其实成班都系我哋嘅老友嚟嘅。 系，我都曾经同佢哋做过义工噶啦。 系， 好多年啦，佢哋嗰啲系我同胡孟静做佢哋嘅，系晚宴筹款呢啲晚会 嘅 事嘅。 系，咁我都做过栋笃笑喺嗰度。系，咁就但系咧有啲人有啲好关心咧，究竟即系记协咧，对于好多新闻界出现自己本身出现嘅问题嘅事件咧。那個關心程度夠唔夠？譬如我哋嘅 DBC 但係好少出聲喎。 當年咧，我記得當時啊，大家都好似好遠嘅，都幾個月嘅前嘅事。大班係有同佢哋嘅係相關嘅人咧有傾過，亦都將一啲佢得到嘅係信息啦，亦都有包括啲錄音啦，有同佢哋有分享過嘅。但係好奇怪，佢哋真係喺嗰件事度咧，勾咗鵪鶉咁啊！真係～是冇冇乜嘢？ 唔止，我自己都目击咧，有啲咧而家系有职位啊，即系有职位啊，喺议会里边有职位嘅人咧，都听过，都鹌鹑咁啊， 没帮手。 当日你记得在那个政府总部的大楼，为什么我这么劳气，我的眼泪是不容易流出来的，是很劳气，就说为什么在这么迟的时候，我们即是没有必要在那个公开场合去公开这些这样的材料的。 是。 但是你是很劳气，就是同埋我哋當然呢，嗰日嘅晚上亦都我哋都傾過，係有好長嘅係討論，我哋自己內部都有啲嘅同事覺得應唔應該發布呢個訊息。 係 你講即係好嘔心，就大佬點呀，真係即係咁我哋講。 係呀，因為我都目擊喺個政總現場呢，你哋呢幾即係五六個人呢圍住一個小圈呢喺度傾 㗎。所以我都覺得係喺嗰段嘅，即係不是说我怕大班被人告，又不是说我怕自己被人告，而是觉得喂，公义何在，公理何在，真的。即是摆到明是有人在后面呢幕后操控的这个事干。而你又掌握一些铁一般的事实。然后呢有一些是有权有势， 喂，有势录音。 干预的人呢听了他觉得那又怎样，是居然可以这样的，真的离谱啊，真的。 听了就是没事了。 唉，真的。 喂，那个录音你听完全是。听得出，喂，讲到咁白，咁仲唔系干预嗰个新闻自由啊？喂，咁都唔理啊？ 嗯， 喂， 咁人哋系大教授啊嘛，真系吓。 喂，原来我都系记协会员吓，点解原来记协听咗都冇处理咧？ 系 好啦，阿麦燕婷咧，嗱，呢个系上一届 主席， 其实佢做咗好多届， 好多届，好多届 吓，因为 麦姐真系好危气，真系 危气，因为冇人肯做， 系阴公， 因为好辛苦吓。阿麦燕婷，阿麦姐， 早晨，早晨， 早晨， 又系讲旧事啊， 系啊， 大班都同你经过好多次，就系既然系一个讲新闻自由嘅系一个年报，关于 DBC 嘅事件，你哋嗰个报告入边有冇着墨咧啊？ 嗱，個報告咧有提嘅，我哋其實係有一個獨立嘅章節咧，喺第六章嗰度咧，就係講呢個 DBC 事件啦。咁主要咧就係即係 第27頁啊嘛，我見到 社會上高即係唔同嘅一就係事件嘅描述，嗰、那個時序啦嘅描述啦。咁第二就係即係社會上高咧嘅唔同嘅聲音，咁樣嘅嚇。 係。你哋都系讲就话嗰个好神秘嘅录音带，咁就指向呢个北京有啲角色啊嘛。 嗱，因为咧呢一个其实我谂都阿郑大班佢喺其后嘅即系嗰个公开集会上高咧都放过啦。咁但系嗱，即系你问我哋，咁我哋都睇就第一嗱嗰个带，我哋都当时有问佢有冇即系。剪輯啦，咁佢就話其實即係唔係話即係做手腳嘅，即可能係即係剪咗部分出嚟。咁但係即係之前之後講咩，我哋唔知嘅。咁另外一個我哋都問過，就係其實即係嗰個有兩段帶噶嘛，其實係唔同時間噶嘛。有一段帶係即係講話即係唔請啊李慧玲嗰個帶咧，其實係即係較早前嘅。咁我哋都問誒，咁點解即係譬如話當時如果你覺得係即係受壓，點解你又同意咧咁樣？咁在这方面阿鄭生他都说即是你可以问我衰啊乜乜乜啊，咁即是我咁呢个我哋都算啦。咁另外去到就係嗰啲即係话彭生啊嗰啲即係同黄楚标佢哋嗰个对话呢。 彭生即係彭清华。 我哋估计係彭清华啦应该。咁然后就黄楚标佢喺度讲咁样。咁我哋即係我就有个疑问，就其实黄楚标个身份大家都知道。你当初请佢入嚟做股东嘅时候你有冇即係一个理解，就係佢係可能会同中方传话呢？咁即係当事人就话佢冇提出咩要求啦，咁咁即係当然呢啲嘢就因為已經是即只是他哋兩個人的對話，我哋冇辦法去知道。但是一般人的即常識的推斷就是你都冇乜可能唔知黃楚標的身份，或者他入嚟的作用是乜嘢，係咪？咁佢嗰個，但如果你能夠將佢嗰個股份即控制在一個比較即所謂可控的範圍咧，咁其實有唔同的聲音，亦都冇乜所謂。咁但係唔知點解到最後咧，佢哋就係因為啲股份嘅問題咧，係令到咧似乎係正反雙方咧處於一個拉鋸嘅局面。咁我哋即係最 對於一個即係捍衞言論自由嘅組織嚟講，我哋當然係即係好關注件事，所以都有了解，包括就係嗰啲即係因為另一方即係黃楚標嗰方咧，就係一直都強調咧，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商業嘅爭拗啊，即係啲即係股份賣唔賣啊咁嗰啲嘢。咁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其實只要做到一樣嘢就即係確認一樣嘢就得噶啦。嗰、那個商業因素咧係不存在嘅。 不過我覺得你對阿蘇錦良係好仁慈咯，你喺嗰個其中嘅1、2、3、4第五段嗰度講到就話咧，係認為蘇局長認為嗰段錄音咧不能有一個係有個係結論性嘅一個證據係有呢個係有人干預呢件事，我覺得即係呢度好錯啊，係咪覺得係有啲係都係放生佢咧？真係啊，因為好明你發牌俾一個持牌廣播公司，然後佢咧搞到唔知點解要停業，咁呢個咁嘅。局長怎麼可以不有個不介入，我都是不明白的，真的的。 這個我都同意你的講法的，即是他作為一個主責的官員呢，他應該是去了解這件事，即是他是有責任去了解的。但是我們都必須說，我們說言論自由呢是包括即是給其他人說他要說的東西。所以呢，這裡呢我們也都即係佢確實當時一直嘅講法都係咁噶嘛，咁我哋都要講翻出嚟噶，但係唔等於我哋認同佢。我哋呢度其實係有引，譬如阿大班講話有政治嘅因素，我哋要擺落去噶。即係阿蘇錦良講嘅嘢，我哋亦都要擺落去。黃楚標，你可能唔同意佢，我哋仍然都有擺落去。就係其實咧，係即係所謂擺出嚟，即係擺事實講道理，大家睇下，即係由個各方所講嘅事實咧，去得出自己嘅結論。而我哋當時咧，係因為冇辦法去排除冇商業因素嘅存在啊，咁所以咧，我哋即係作為一個負責任嘅組織，我哋唔可以即係就發一個聲明就話呢一個係一個政治事件，就咁解啦。其實當時我都有同 DBC 度解釋過。 阿媽姐啊，嗱，其實咧，你嗰個股份問題啊，嗰、那個商業因素咧，係一件事，係中間咧有另一件事啊嘛，就係、是、阿李慧玲咧，即係佢唔想啊大班請李慧玲嘅事件咧，我覺得呢個真係牽涉到咧嗰、那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嗰個問題。嗱，你哋其實係應該咧可以，究竟阿鄭大班咧係唔再請阿李慧玲咧，抑或李慧玲自己唔再嚟咧？都其實是同阿黃楚標唔想佢出現喺 DBC 嚇，李慧玲出現喺 DBC 主持節目有關係噶嘛？ 但係問題係阿鄭生佢自己都同意唔請噶。我當時有問過佢，我點解你隔咁耐先攞出嚟？因為嗰個其實阿李慧玲事件咧，同佢真係攞啲證據出嚟咧，其實事隔都有一年到噶。 其實咧嗱，阿大班咧嗱，當佢跪低。咁其實呢件事咧本身都係唔啱噶嘛，嚇佢干涉咗咧係請一個即係新聞從業員，呢件事本身已經有問題，其實應該係譴責噶嘛。 可能咧我呢度咧我問得唔夠仔細，因為我當時只係即係問阿大班。 你其實可以你可以鬧埋阿大班噶，因為佢跪低係唔啱噶嘛。 唔係，我明白你嘅意思，但係所以我咪話咯，我做得不夠就是我沒有再問清楚，究竟最終你沒有請李慧玲是因為你、就是、真的因為受到黃楚標的壓力，還是因為其他考慮呢？我沒有問到這樣，這個是我做得不夠的地方。當時我只是就第一，為什麼你這麼遲才拿出來？第二，為什麼你會同意？ 就是、因為呢， 我問完之後，因為、就是、有其他事可能、就是、你說得對的、我們可能在、就是即係當初我去了解件事嘅時候咧，我係好着意究竟 DBC 呢、這個即係呢件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咧，嗰、那個問題係啲乜嘢？咁於是咧喺嗰個所謂求證嘅過程裏邊咧，我係即係喺李慧玲做節目主持人嗰部分咧，我係做得唔夠小心。 阿媽姐啊，阿大班咧聽到咧，佢都打電話入嚟嚇，佢想直接 一齊傾下啦， 一齊傾下。 好啊， 大班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啦，阿马永庭啦，我谂有几点要澄清啦。 系 喺记协喺你领导之下，尤其是我亦都揾你啊，同你讲 DBC 嘅事件，你哋记协系冷待 DBC 事件嘅。今日你出呢个报告，只不过因为喺联合国 甚至乎人權的報告裏面有提及 DBC， 你被迫只不過你現在是找個落台階， 你用一些很少的筆墨去作出一個報告，這件事我是深深不憤的。你就說的那些事情是不盡不實的，我想你不如現在大家在電話旁邊，我不在公司的，我不在直播室，如果在我自己會入來，但問題是我覺得如果你有什麼事你想澄清的，或者你就是說的事，即是我想你如果講到我的部分，我想你現在大家三口六面講清楚，我想對公眾來講是不是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還有對 DBC 或者對我或者對記協都有一個公平的交代咯。 第一我想講呢，我們不是說因為第一如果你說我們冷待你呢，我想這個是一個不公平的說法。我收到你電話之後，我雖然當時很忙，我都已經是跟另一個執委講話，我們要去了解。咁然後咧， 我約你唔知幾難先約到啊！嗱，第一樣嘢咧，我係 同你係約咗我兩次，你同我第一次嗱，大班你聽我講啦，你第一次打電話嚟，咁我嗰時其實我真係趕緊其他嘢，咁所以咧我就已經話我如果要我入嚟咧，我可能需要遲少少，咁於是咧我就打電話俾我哋另一個執委，我話喂有啲咁嘅嘢，好唔好你入去了解一下先？咁其實其後我相信嗰個執委又打電話俾你嘅，孔小姐， 都冇嚟到啊！ 我相信你應該知道，唔係後來佢咪同我一齊嚟咯。后来他跟我一起来的嘛，咁然后即系我哋 嗱，你话你唔承认嘅冷待啲事件，由一发生去到政总，你始终冇发表过一个声明，呢个唔系冷待系乜嘢咧？ 唔系，因为我头先解释咗， 我就 黄 恩大姐啦， 排除冇商业因素啊嘛。呢一个理由其实我喺 DBC 都解过话噶啦。我当日入去 DBC， 即系入直情系入到数码港，了解咗件事之后，我系即刻就坐入咗你哋嘅直播室，系解释点解记协唔可以发声明。我坐咗喺度成兩個鐘嘅，雖然都係俾人鬧，我明白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要為我哋嘅決定咧去解釋。呢、這個我亦都係我哋係有咁嘅責任，我哋要為我哋嘅決定負責。所以我係有喺你哋嘅直播節目裏邊咧係解釋咗，亦都回應咗其他嘅問題。 解釋咁，你同啲官員有咩分別？ 都係叫做冷待，即係喺你嘅心目中就係我哋發聲明之前你就係冷待嘅。咁我冇辦法可以講咯。 咁你對我哋， 如果我哋做咗咁多事， 呢啲事件，你係完全當同新聞自由完全冇關係。你到當日你嘅結果就話呢件係商業糾紛嚟嘅，記唔記得你講過乜啊？ 我冇話到，我話呢個係商業糾紛，我話我冇辦法排除係咪冇商業因冇商業嗰個考慮。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如果你話係政治事件，你係咪要確認佢係唔係因為商業嘅嘢？如果唔係，我哋 咪證明咗咯， 馬 燕 晴嘅喎。 咁依家咪證明咗咯，馬燕晴。 小心呢個 係 冇辦法。如果你即 係 DBC 落喺邊個手上 咧？人咧，你可以好理解。嗱，鄭生， 唔係我就係當事人，我 除咗去 DBC 了解之外，其實我係有唔同嘅人去了解嘅。我唔係淨係聽一方面。 如果你警察你查案，你查咗之後，但係你錯咗，你就查咗咪。喂，呢啲系咩交代啊，大佬？即系有 对唔住啊！你问我讲 DBC 嗰件事到而家系咪都系一即系我冇办法排除嗰个商业嘅因素咧？我可以话俾你听系。 我 话 你唔好认为你 头先讲咗 你， 我头先讲咗啦。如果系你讲话单单系即系 DBC 勾啊李慧玲聘用嗰件事出嚟讲咧，我承认我可能系做得，我系问得唔够清楚，我要。問清楚究竟，譬如話你當年唔請啊李慧玲，係唔係因為黃楚標嘅壓力？ 就係因為佢唔注資啊嘛！如果請咗李慧玲，就即刻執笠啊嘛！ 嗱，你當時都冇講到話你唔請，即係佢你因為乜嘢原因而唔請？係咪因為佢當時已經講咗話唔注資？佢係咪當時就已經講話唔注資？ 講咗啊，直接係 時候啊！你兩段聲帶其實係隔咗都有成半年嘅喎，我記得。 喂，咁啊，收尾唔係唔請我，咪注咗第一筆資咯，第二筆資咪繼續唔注咯，因為跟住我開咗咪啊嘛。 好似你咁講嘅時候，你已經冇請李慧玲啦，點解佢仲要抽資咧？ 因為跟住我 點 開咪啊嘛， 唔注資咧？ 跟住我開咪啊嘛，阿麥燕婷，你知唔知五月十五號我開咪啊嘛？你係咪盲嘅咧？咪？你而家 講係邊？你係講今年嘅五月十五號定係？定係邊一年嘅？ 上年嘅。 李慧玲咧，我哋要請李慧玲咧。就是三月的事 ，OK？ 係。 啊，而家即係舊事重提。我話俾你聽，就係當日就講到明啦，李慧玲嗰啲請佢咧就不注資。咁我哋冇辦法㗎，唔通為咗李慧玲，我哋執咗佢咩？咁多人做嘢，第二樣嘢為咗公義啊嘛。咁我哋咪唔請佢咯。咁跟住到5月15日我開咪啊嘛，跟住佢咪知道大鑊咯。跟住就揾曬成班人咩復仇者聯盟啊嘛，跟住黃毓民啊，跟住成班人啊吳志森啊，跟住請吳志森啊嘛。咁佢咪唔注資咯。咁而家如果係商業原因，點解而家佢哋每個月蝕緊幾百萬，仍然走去經營 TVC 咧？啊，點解我攞翻啲錢之後，我仍然走去做 G100 咧？咁係咪真相大白咧？我覺得你需要還我哋一個公道。嗱，錯唔緊要嘅，我哋接受，亦都唔深究。但係今時今日，你仍然咁樣講嘢咧，就引起我不滿。 唔係你不滿我，但係我而家我哋都覺得 唔係大班，你俾阿媽姐講一講。阿大班，你俾媽姐講一講。 嗱，因為嗱，你咁，你頭先講話即係啊，應該係2012年3月，係咪你而家講緊嘅三月唔請李慧玲嗰個 ？OK， 咁你話咧，佢當時阿黃生咧就已經講咗話 不 處置。 2011年3月。 2011年 ，OK， 嗱，2011年咧，佢已經講咗話不處置。如果你請阿李慧玲，咁但係咧喺你俾我哋嘅資料裏邊咧，即係或者我聽嗰段帶咧，其實我聽唔到話佢，如果你請李慧玲，我就不處置。你亦都冇講到。你當時嗰段帶咧，只係話啊，即係嗰段帶嘅，即係錄音帶嘅transcript 咧，我睇到就係佢即係只係喂你做乜要揾佢嚟啊咁樣，冇一個即係所謂如果你唔咩咧，我就點冇呢一樣嘢嘅，啱唔啱？ 呢個有㗎，我有講俾你聽㗎。你有問我㗎，我就係話， 我係問你點， 聽唔到， 問你喂，咁你自己點解咁遲拎出嚟啊？你自己都咩喎咁樣？咁你話係啊，我衰啊咁樣。我係咪咁樣？我係咁樣先個牌子個意思係咁。但我真係冇聽到你講話，因為如果請啊李慧玲咧，佢就不住資。 好啦，而家俾大班講下嚇。 嗱，你有問嗰個問題，當時仍然係籌備階段。OK， 咁我就話俾你聽，為咗顧全大局，當時如果我哋請阿李慧玲咧，佢哋唔注資咧，咁啊 DBC 根本就唔可以啟播。我有講俾你聽啊，你唔想聽嘅嘢咧，你就唔聽，當聽唔到，我冇辦法啦。呢個亦都我同所有公開喺政總有講過，同所有媒介有訪問過我哋嘅人都講過。他們選擇不登，這個就是今天記協的問題了。你一方面說政府有選擇性報導、有選擇性發放消息，記協包括我們記者傳媒也都有選擇性的報導新聞，這個就是我們對記協的失望咯。 我想要解釋清楚、 我們仍然會繼續下去的。現在香港就只有一個傳媒的機構夠膽走出來說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的，我們又沒有大財團支持，而家我哋就用我哋自己啲錢同埋聽眾嘅支持繼續運作落去。我真係話俾你聽，當日你嘅判斷、你嘅調查結果係錯嘅，係咁多啦。 站喺你嘅角度咧，有咁樣嘅睇法咧，我哋可以理解嘅，但係我哋唔接受咯。即係我哋到而家，我仍然 所謂代表記協唔接受咧。我想問你今日嘅身份係你係代表記協唔接受，我就係講嘅嘢，或者你個人唔接受咧？ 當日嘅決定咧，我哋係經過執委會討論。 咁當日件事未完啊嘛，咁今日嚟緊完咗啦，可唔可以做一個 autopsy 咧？可唔可以做一個解剖咧？再研究呢樣嘢咧？我哋唔介意任何公聽會，我哋都出席。 嗱，如果係咁咧， 所有人出席可以再攞翻所有嘢出嚟睇，睇下當日記協嘅決定係咪錯，因為係我哋錯，好冇咧？你接唔接受呢個挑戰 咧？唔係你，我接唔接受而家係冇用㗎，因為我唔係執委會嘅成員嚟嘅。咁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咧。 咁你而家咪？ 大班，你聽我講一句先啦。我唔係我死不認錯，我頭先已經認咗一樣嘢㗎啦。 有 我喺李慧玲冇被聘用呢件事上，我係問得唔清楚，以至咧係冇就嗰件事表態。呢個係我做得唔啱、做得唔夠嘅地方。 你承認咪得啦，咁你已經承認咗，唔該你唔好再講落去，唔好兜啦。做人 都冇兜到，我係直接承認。但係 女人都有膊頭㗎，成男人有膊頭啊？ 係唔係話因為？一個所謂一個政治事件而出現咁樣嘅結局咧， 你到今日都認為唔係？ 我可以話俾你聽，鄭生，我哋正式傾係有兩次，執委會傾係兩次。其後 DBC 同黃楚標達成交易，有人 在即係執委會開會之前有提過，同樣就係即係佢哋個感覺就係講咩政治事件咧，你最後咪又係買？即係嗱，呢一個唔係一個政治。 你唔賣咁點啊？ 呢個 我話俾你唔賣，有兩樣嘢會發生。 只能夠講呢個討論嚇。 你邊個講啊？嗱，你有兩樣嘢會發生。第一 ，DBC 個牌會冇咗，因為打官司需要兩年時間。第二，我哋冇錢打官司。第三樣嘢，今日最好啦，真相大白。我哋攞翻啲錢，所謂交易，你特登用交易呢個字咧，就希望將嗰個商業味道加重。我哋啲錢而家擺咗邊度啊？而家就你通過互聯網向大眾發放一啲真話信息嘅 D 一百，呢個就真相大白。我攞啲錢而家去探世界，我而家走咗加拿大探世界，我而家真係買層樓去探世界，買架車啊，買架船，買架飛機，唔係啊嘛，咁咁真相大白啦，麥燕婷咁嘅情況咧。仲喺度發工話誒咩交易啊攞翻啲錢啊依嘢咁講啲嘢嚟做咩啊？而家錢擺入邊啊？ 我講咗啦，我講得好清楚， 一百 兩次 係 經過執委會討論。頭先我最後引述嗰個係一個開會之前有執委嘅一啲嘅言論，呢個唔係正式討論嚟嘅。 咁而家你證明係錯啊嘛？咁 如果你認為記協係需要 死咗之後，唉死咗人少啫，你同阿羅伯超斌有咩分別啫？兩個教師跳樓啫嘛。 我哋冇咁樣嘅比喻，我哋冇咁嘅心態。我唔希望咧，你將一啲即係你認為嘅嘢咧，如果大家嗱，如果你覺得我哋處理得唔好咧， 你 隨時 係 可以向記協投訴噶。 我 哋歡迎投 訴，我 哋咧除咗你可以要 求向你全記協投訴啊咩？ 唔係咁，你咪同其他嗱，如果你覺得 你 要取回嘅公道，唔係喺度自説自話，你希望我哋去更正嘅時候咧，你係咪應該去向記協投訴咧？個投訴咧可以係兩方面嘅，第一咧就係投訴我處理得唔好。我作為一個當時時任嘅主席，我處理得唔好，你可以投訴。我哋一個上訴嘅委員會咧係處理嘅。第二，你可以咧亦都係就住單單就住呢個 DBC 嘅事件，係要求記協咧係有一個嘅聲明又好，有個立場又好，或者係甚至係推翻過往執委會嘅討論都可以嘅。嗱，途徑係喺度嘅。鄭生，你可以自己決定咧，係用邊種方法去處理。 阿麥燕婷前主席，嗱我講俾你聽啊，記協而家有差唔多70%以上嘅會員係幫緊啲咩傳媒打工啊，喺度做緊啲乜嘢啊？我做咩要向你投訴啫？我哋 嗱你咧就將咧成個成行嘅即係啲所謂你認為建制派嘅傳媒咧個比例咧就放咗落去記協嗰度嘅會員身上，其實呢個錯嘅。記協嘅會員咧係以個人身份加入，亦都唔係話即係每一個機構咧係同等嘅比例嘅。有一啲嘅傳媒機構會多啲。 講緊真話啊！我問你，大公文匯、明報、啊星島啊等等等等呢啲傳媒，包括你以前服務嘅香港電台，而家係咪為緊啲權貴服務啊？唔使講啦，算啦，你中意講咩咪講咩咯。我哋總之一樣嘢。 如果你好明顯，你頭先嘅所謂七成咧，你係用緊全港理事為建制派嘅傳媒嘅比例套咗落去我哋嘅會員身上，而我話俾你聽唔係咯。 咁講 乜嘢？ 你唔係話俾我聽，你不如話，你不如咁講啦。 是。 大部分啲會員喺蘋果做嘅，咁不如做蘋果公會咪仲好？咁點做記協啫？如果你咁講啊，全香港而家得翻幾多份報紙講真話嘅啫。啊！我當你得翻一份叫蘋果，咁你不如得翻，咁你就蘋果啲記者全部係你會員，咁你不如叫記蘋果。 我又唔認同你嘅講法咁簡單，就將一個傳媒機構咧就話咗係佢講真話。 我問你啊， 同樣蘋果亦都有人被有人被批，即係佢被批評為即係有人覺得佢即係有啲嘢誇大啦。咁但係同樣，明報佢話佢自己公信力最強，但係亦都有人話佢係喺即係選即係特首選戰嘅時候偏幫特首。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咁樣咧，即係一所謂一竹篙打一船人，我哋應該係逐件事去睇。 而家你講嘢，如果呢個傳媒杯葛呢個，會有呢啲事發生咧？ 杯葛出嚟聽唔到啊，因為你條線窒咗，你杯葛咩啊？ 大班，你个声系你个声，我而家听唔到啊！窒啦窒啦， 唔系大班个电话好窒， 电话有问题。 少少，你企定啲先啦。 大班，哦，冇晒声添啦。 唔关我事。 好啦，嗱，我谂我哋都要系继续翻我哋嘅正常节目。 我希望我重申一样嘢啦，即系如果我哋有做错嘅地方，或者郑生觉得我哋做错，我哋欢迎佢投诉。我哋系一个负责任嘅机构。 不如咁啊，麦燕婷，我觉得咁样嘅啦，我好冷静咁样听你哋嘅谈话。边个啱，边个唔啱，有好多有听咗佢哋嘅结论。我觉得有一样嘢，唔一定有人投诉先可以自我改善嘅。你哋新一届执委会系有责任去检讨一下。既然系有人提出咗，特别系阿郑先生提出咗对 DBC 喺你哋今年嘅年报入边嗰个咁样嘅处理方法， 事件已经有新嘅发展， 系可以自己检讨，唔一定有人投诉先检讨。如果系咁，好乞人憎，等于政府一样啫嘛。冇啊，市民冇投诉啊，系嘛？ 你剛才聽到我講啦，即係我哋其實即係上一屆嘅執委咧，係經過兩次嘅討論。另一次最後我引述嗰段説話咧，係一個其中一個執委咧，係會前嘅一啲嘅即係意見嘅發表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如果即係等於如果你要新一屆嘅執委會咧，佢係即係所謂推翻上一屆執委嘅決定咧，其實要有好強嘅理據。咁但係而家即係譬如如果我睇嗰、那個即係嗰個個別嗰個執委咧，會後嘅發言咧，究竟嗱佢當時講其實就已經係即係賣盤嗰、那個即係 DBC 賣翻曬俾阿黃楚標咧，嗰、那個決定咧其實出咗嚟㗎啦。咁你話係咪由嗰段時間到而家係有一個新嘅發展咧？咁我睇唔到。如果你要上即係現屆執委推翻上屆執委嘅決定咧，除非係一啲嘅真係一個比較大嘅轉變啦。咁如果唔係嘅時候咧，我諗執委會就未必話會主動去做。但係如果佢真係收到投訴，佢就不得不處理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唔係嘅時候，執委即係記協嗰個運作咧係嗰個延續。 你呢個講法有你嘅道理，但我意思就話咧，如果有一個負責任嘅執委。只要他聽到有啲唔同嘅聲音咧，就住今日個咁重要嘅係你哋嗰個年報出咗啦，有人對個年報對某啲事件係過去一年咧，係關於係嗰個係新聞自由係好重要嘅事，可能喺嗰個處理或者個報嗰個係立場嗰度係唔係好清晰嘅，或者甚至有偏頗嘅地方嘅，有唔完全嘅地方嘅，係可以自我完善 啊嘛。因為咧，你知道我哋即係資源有限，如果我哋所謂聽到或者某一啲人喺網上高講一啲嘢，又或者喺一啲節目裏邊講一啲嘢，我哋就去採取行動嘅時候咧，我哋好可能俾人哋。 你作為一個會員， 我哋會好。 你作為一個會員，聽一大班嘅意見，你都有責任可以同執委會反映噶嘛？係咪啊？ 明明啊，啲人就會話。點解你處理呢啲嘢唔處理我當日喺邊度講嘅嘢？我哋係冇得解釋啊！所以點解我哋先至要決定咧？就係如果係投訴嘅話咧，一定要係書面。如果唔係，我哋會俾人指責噶嘛。咁好啦，同樣道理啫嘛。我想問翻阿鄭生寫封投訴信有幾難呢？佢真係寫一句嘢嚟，我哋就已經要做嘢噶咯喎。 嗱，我唔可以代表佢答佢會寫呢個投訴，我唔知啊。但我意思就話，你作為一位前主席，你今日喺個大氣電波度同阿大班都傾咗呢個。呢件事傾咗相當長嘅時間，你作為個會員有冇責任向你嘅執委會去反映呢？呢個就係我嘅問題啫嘛。你可以話唔反映噶，我唔可以逼你噶，係嘛？ 反映啊，我唔知道我個反應有冇效用，因為我哋真係個機制係要投訴啊。咁我唔能夠代一大班去投訴噶嘛。我又冇理由，即係你明明我個身份好尷尬，我投訴唔到啊。我哋同埋亦都老實講，如果我哋喺 如果一個同業嘅組織原來係有志係主要處理投訴嘅，我覺得就真係係一個咩會嚟嘅咧？ 喂，阿林毓華，我相信你亦都應該明白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難處，點解我哋唔可以話即係即係有人講咗就要所謂採取行動咧？係真係我哋好容易會俾人指責，我哋係即係掛一漏萬。可能我今日講明報，聽日講東方嘅時候咧，城報啊，或者係南華早報啊，甚至咩其他嘅報紙就會嚟問我，喂，點解你講我唔講其他人？老實講，我哋批評城報即係劉瑞兆嗰個抽即係改稿嗰 改稿係， 佢都係 exactly 就咁樣鬧我，佢話點解你要針對我哋？ 咁日頭先我同阿沈姨都講啦，喂，今日東方咧都係反映你哋嘅，點解淨係講？ 我哋係真係有難處啊嘛，林毓華，你應該知道我哋有幾多人手，我哋冇辦法咧 mon 曬全港嘅傳媒嘅。如果我哋能夠 mon 得曬，又有人手去做， 我哋梗係願意做啦。我哋就係因為人手資源有限，所以我哋先至要用呢一個方法。亦都事實上就係因為呢一啲嘅即係投訴咧，好可能係會涉及誹謗啊，諸如此類一啲法律嘅問題。我哋需要有一啲嘅書面，即係證明咧係確實我哋收到投訴，我哋先至去處理。And then我哋經過啲咩嘅程序，所有都係書面嘅。然後咧，即係如果真係出事，我哋係要面對法律嘅指控噶嘛。你諗下，我哋當年啊調查新城嗰、那個即係話佢政治審查嗰件事，我哋除咗自己做 call 即係 call 佢哋啲相關嘅人士上嚟問清楚之外，我哋寫嗰個報告係交俾阿李柱明嗰度睇過，然後先出街嘅。我哋都仲要係俾少少錢嘅，即係我你諗下，我哋其實係面對嘅困難係唔少，但係我哋面對困難，我哋都做。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真的做到自律那樣東西嘛、是吧、就是、我希望你們明白咯，我真的其實寫幾隻字有多困難呢，是不 是、當然 我會轉達你的意見，有個大班人都在聽、但我仍然都是有一句說話，都是沒錯，每一個同業組織都有他自己的資源上的局限的，但你作為一個前任的主席是向呢个执委会反映一下，我又觉得有几难咧，又真系同样都咁容易啫嘛。 我可以反映，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如果按机制咧，佢系可以唔理我个反应啊。 唔系咁， 你明唔明啊？ 咁你做咗你要做嘅事咧？ 岑以兰倾过，岑以兰我相信佢都好明白嘅，即系佢亦都知道喺呢一方面你哋有争议嘅。咁所以你即係如果你話如果咁講嘅時候，佢都可以提啦。即係你要明白，我哋即係有時有啲機制就有機制。嗱，我而家公開呼籲，請求啊鄭生，唔該，如果你覺得我哋冇還你一個公道，請你投訴。 阿麥燕婷，嗱，我而家翻返嚟直播室。 O、okay, K 好。 嗱，我而家同你講一樣嘢，我聽完你咁講咧，我就好怒氣。即係如果有我同意你咁講，你唔可以道聽途說。或者有人在网上，你特别讲网上这个字，我们当然现在不是主流传媒、你真突出我们这个网上 平台。我其实 现在多谢你，不是你讲这些东西单单打打我懂听的。嗱，唔紧要。 唔好咁样讲我啦。 阿麦燕婷小姐， 因为事实上， 我同意你啊，我同意你啊，你俾我讲埋先啊。 报纸， 我同意你啊。 九个电子传媒，我哋真系冇办法。 阿麦小姐啊，我同意你。 就算你谂下我哋呢一个规定，我想同你解释清楚，我唔想俾人哋冤枉，我好憎人哋俾人即系。 我都好憎俾人冤枉，所以我咁怒气。 我哋呢一个即系要投诉书面投诉嘅规定，系8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嚟噶啦。 阿麦燕婷，嗱，我同你讲一样嘢，阿麦燕婷， 所以好明显， 阿麦燕婷。我跟你讲一样嘢，阿麦燕婷， 我哋嘅资源不足， 阿麦燕婷， 我哋冇可能咧去帮住全港嘅传媒， 我同意你咁讲啊，麦燕婷，你俾我讲埋啦。即系当然记协咧， 唔可以，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你俾我讲埋，你又明白我好理解噶啦。我绝对同意记协唔可以就住一啲道听途说、网上边或者报纸讲嗰啲嘢而主动作出调查。但呢个我绝对支持同埋同意嘅，因为以记协嘅资源，就算再大啲咧，都冇办法处理嘅。但系当嗰件事你睇有大有小噶嘛，你影响到一个电台、一个持牌机构 DBC， 因为政治打压而要停播，而嗰啲坚持讲真话嘅人要出局。喂，呢样嘢就嗰事太严重啊嘛！喺香港发生过几多次啊？1001次，一广播史上边90年啦，你过去服务嘅机构香港电台都差唔多90年啦。喂，未曾发生过嘅，咁系唔系应该主动去调查咧？嗱，我就坚持唔会写信噶，不过我会呼吁我啲听众，我会呼吁我啲听众啊，作为 D100 嘅听众，唔系我话俾你点解？因为我觉得咧，我唔会得到一个公平嘅对待嘅，因为你哋因人废言，因为我同你哋大部分嘅人咧，冚唪唥都有交割嘅，我就最黑人憎嘅人嚟嘅，包括你在内， 喂， 点解你要咁样讲我咧？ 你以前喺香港电台做，你知我同香港啲电台啲关 系 几好噶啦。唉，唔使讲啦呢样嘢，即系 你针对我，我冇所谓。 我冇针对你，系你针对我。 嗱，大班 ，OK， 你 就住啲， 我亦都好感激。 我帮你哋啲嘢，我都唔讲啦。冇我哋今晚冇嗰层楼啦， 我 都费事讲啦。 因为你系大班，所以我唔要。 唔系因人废言算啦。 你 对 DBC 一件咁严重嘅事件，你嘅处理手法。法系的而且确啊！ 港台嘅雇员， 你哋对呢个 你嘅取态， 我话俾你听啊！ 我不会 如果对 DBC 一件咁 嘅 事件， 不同嘅睇法， 你哋采取呢啲 有依家个差异嘅对待。老实讲，东方点样对我哋，大家心知肚明。但系如果东方遇到佢俾人打压，我哋一样会出声。 啊！佢而家俾消防局打压， 甚至系 佢而家俾消防局打压紧，点解唔出声咧？啊！佢而家又俾政府打压紧， 即系你嗱， 唔系啊！你话咁啊，我你提出，你提出呢个问题，唔系我提出噶。 我哋系啊，系想同你讲啊，即使佢而家我哋同佢仍然有官司喺身，如果有投诉，即系东方，我哋一样照处理。如果佢有事，我哋亦都会处理。但系，譬如话你话好似即系消防嗰单嘢， 唔系我真系提个例出嚟啫。 你 话 你 话你话， 唔系嗰时候我哋同新嘅主有倾过呢件事。 嗱，我而家想讲一样嘢咧，麦婉婷，好简单嘅嘢。DBC 系一件好严重嘅事件，但系记协嗰种态度，包括你阁下嘅态度咧，系将呢件事淡化咗。呢样嘢系我想指出嚟。区王爷，我唔需要你交代，我哋有我哋嘅生存。我哋咪将我哋攞翻嗰啲钱，即系你哋讲啦咁啊，咩商业交易啊，咩交易啊，咁我哋攞翻啲钱之后，我哋而家投放喺 D 一百啦，而家证明 D 一百系一个完全讲真话、行公义嘅平台，呢样嘢你冇人可以质疑嘅。咁讲完啦，咁我就交代咗我作为一个从业员，我交代咗我要做嘅嘢，咁我相信我已经还咗自己一个公道。我不过今日咧就住佢两位，就住记协今日发表个年报咧。所以我哋攞呢个话题出嚟讨论，究竟 DBC 事件系唔系应该用一啲大啲嘅篇幅，或者将整件事重新去整理，再出个报告，比较对记协嘅公信力嚟讲咧，就更加能够彰显啊嘛，就咁多啦，讲完噶啦，啊提联合国都交咗报告啦，咁讲完咯，啊真相大白， 你唔好忘记系边个去联合国讲嘢 嘅，啊咁你冇得唔讲啊嘛。 我去讲你又话我冇得唔讲， 你但你点样处理啫？你而家到今日你唔使咁样笑啊！喂，你呢种态度，你呢种咁嘅态度，如果你去到嗰度俾人，如果你去到嗰度唔讲呢样嘢啊，你估你会唔会俾人质疑你公信力咧？呢个事实嚟嘅，得一个一件凶杀案，初初警方去调查话冇嘢嘅，等于李旺阳事件，如果你接受官方嘅解释，系佢系自杀嘅，吊颈嘅，咁啊唔使讲咯，讲嚟做咩啊？咁而家死咗嘛？ 啊， 被自殺啊嘛！而家 DBC 系 被封威噶嘛？ 高興，我哋唔做，你又系唔高興。即系简单啲讲咧，就系、 是、啊，左又唔高興，右又唔高興噶啦！你想讲呢句说话啊嘛？ 咁我哋冇得做噶啦，我哋只能咧按住我哋嘅。 我哋唔系，我而家咪呼吁听众去投诉咯。 海迷新闻， 你冇咩宗旨噶啦？如果你哋认为 DBC 事件系一个商业嘅。九分咧， 我讲到认为佢系商业嘅事件，我系话我冇办法排除冇商业因素， 完全冇商业因素，对唔住系冇，我可以话俾你系完全冇，因为今日嘅事实摆在眼前，黄楚标佢哋嗰班人仲要攞多2亿出嚟搞呢个 DBC， 咁啊证明呢个系商业因素。如果嗰样嘢系冇得做嘅，系商业因素，等于佢哋当日同啲记者讲嘅。 佢哋事后点样做咧，系另一个问题。 喂，呢个事实啊，事后点样做啊？话你真 系 卖 股或者系嗰个股份争拗咧，系另一回事。 我啲咪叫股份争拗，冇股份争拗。 公平一啲， 系嗰个政治争拗。 同你讨论嘅席上，我系提咗啲建议，点样可以做咧，令到。即係一啲排除嗰個商業因素嗰個考慮，我係有作出建議嘅，係咪？ 你作出嘅建議咧，當時我係唯一要做嘅嘢就係拯救 DBC。你叫我做嗰啲嘢，我冇辦法做到嘅，根本就與人為難。OK， 啊，你叫我點樣處理啊？當時我有咁多官司喺身，又有禁制令，啊，又有樣樣嘢，我根本唔講得嘢。你叫我出嚟講嘢，講咩？ 我只是要求你哋有一个公开嘅澄清。 我冇得啊！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我当日有禁制令噶？所有关 DBC 嘢我都唔讲得啊！阿麦小姐，你记唔记得啊？ 你呢啲嘢你又唔講？ 你嗰個 DBC 咩都唔講得我嗱，而家我真係唔知你嗰個 injunction 嗰個內容啦。 係乜嘢都唔講得？哇！而家又話唔知全香港人都知我被封口。 另一個嘅應該係董事啩，佢嘅講法都係話其實可以考慮 嘅。但係最終我哋嘅法律意見係乜嘢都唔可以講。 嗱，咁呢個唔係 唔該你走去問下湯家華，唔該你走去問下湯家華啦，佢未死嘅，係我哋律師嚟嘅。 唔係。我係嗱，我 佢話我坐監㗎。 事後你哋係好一段時間都冇做到啊嘛。 唔做得啊！ 我冇。 喂，你叫我去犯法啊？ 你冇話俾我聽，我係唔知。 你唔知，你唔睇報紙嘅，唔聽心機嘅。對唔住啦，講完啦，算啦。你再講落去，肯定你出醜嘅啫。 我又唔覺得，我 你唔覺 得 唔緊要啊！我哋嗱，俾啲時間，我哋叫聽眾打電話入嚟啊！嗱，不如我哋一齊，我哋一齊聽電話。 即係話要。成件事咧係一直好主動。 喂，呢件事一定，喂，呢件事點可以唔主動啫？ 亦都真係好多。 啊，曼婷啊，有乜嘢緊要得過一個傳媒 幾多 一個持牌嘅傳媒機構被封咪咧？有咩咁？有咩嘢緊要得過呢樣嘢咧？ 即係喺政總嗰度開嗰個播會咧，其實我哋有執委喺現場睇噶。你即係我哋 你唔睇唔得啊？因為呢個群眾運動嚟噶嘛。 唔係話即係所有我哋做嘅嘢咧。人哋都睇得到，正如我頭先所講，我除咗入去， 點解你做啲嘢唔俾人睇到咧？ 去睇即係去即係同你傾之外咧，我亦都有同其他嘅人係了解情況。咁當然啦，了解完之後，我亦都將啲意見，將啲我收到嘅資料咧，我就同執委會反映。咁呢個係一個 不如咁啦，咪為咗公道嘅嚟講啦。咁你今日啊事態發展如今，你重新去睇檢視呢樣嘢，喺今日啊個客觀嘅環境之下，你會唔會有個唔同嘅睇法咧？ 我唔覺得我可以喺電話度咧就輕易咁樣講咯。我係需要有資料。你諗下，我當日啊，我都唔會就咁喺即係電話同你傾咗就算啦。我都係真係入嚟。 對唔住啦，如果你認為 DBC 如果嗱，其實我 被封咪係一件唔係好嚴重嘅對言論自由， 就係我哋當時冇發聲明就係錯嘅。 當然啦， 你嘅立場咧，你有咁嘅睇法或者感受咧，我可以理解嘅。但係， 哇！你同梁振英講嘢都可以有得揮啊！ 我哋亦都係有我哋嘅理據。 阿麥局長，再見啦，拜拜啦，冇嘢同你講。你直情打官腔嘅，點同你講？你唔係講真話嘅。我呢個電台係講真話嘅。 你呢啲叫做無念。我第一 你點樣打官腔啫？嗱嗱，又要投訴， 係事實。 又呢樣又嗰樣， 你自己講話你都接受，我哋係需要收到投訴先處理嘅。然後你又 但係我喺呢件事上邊係唔需要啊！對唔住，你又斷章取義啦。 一棍就拗死我哋咧，就係你即使投訴啦，我哋都 我一棍拗死你，咪最多喺呢個網台度我拗死你。你哋記協咁大嘅勢力， 咁你咁有影響力， 冇 你係講公義噶嘛？係 啊，得啦，我哋而家咪有揾發動聽眾。 當然 係 有影 響力， 我 當然會發動啲聽眾向你投訴，睇你點樣處理啦，好唔好啊？多謝你啊！ 唉，真係你係咪除咗唉聲嘆氣，有咩點講？因為作為一個咁樣嘅同組織，我最唔滿意就係喺今日嗰個係我哋見到嘅章節入邊咧，係對呢件事嘅評估咧，佢都係冷淡或者係嗰個冇給予重。充分的重要性去處理。 唔係啦，我哋電話咧就1831138，我哋今日都會將呢樣嘢擺上 Facebook 咧，等啲聽眾評一評公道啦。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好簡單嘅啫，一句講到尾。 大班，仲有幾分鐘就完結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嗰個空難你點睇？ 我講埋呢樣嘢，一句到尾。啊、你話你有機制要投訴好咩都好，如果喺香港有一個持牌嘅廣播機構。被滅聲，咁呢樣嘢係咪好嚴重？係咪應該主動出調查？等於今日有個人瞓咗喺街度，成身係血，冇人報案，警方係咪要處理咧？李旺陽事件最好啦，官方嘅解釋係自殺。 不過其實咧，事件已經有新嘅發展。 咁到今日有個客觀嘅事實出嚟，嗰啲話係商業糾紛，商業糾紛當時嘅商業糾紛係咩？我想提醒一下聽眾。當日我哋嗰啲三筆股東講嘅商業糾紛咧，係話因為呢一個 DBC 啲數目唔清楚嘛，係一個無底深潭嘛， 所以就要收拾了它又不注資又買又賣今天又買又賣又注資那是不是證明不是商業糾紛那今天我和摩托羅回錢放在哪裡呢是不是夾大師徒呢是不是跟著我們去自肥呢那這個客觀事實擺在那裡你還要說這些話你令人嘆息再加上 你記協在提了這麼多點出來今時今日主流傳媒助紂為虐不行公義不講真話那些從業員是什麼人來的我不管那些是不是會員那些都是傳媒工作者嘛那這件事是不是需要檢討呢雖然你說為兩餐不要緊那是不是要檢討一下呢不只是把矛頭指向政府嘛 你亦都有些人接受這件事有些報紙那些保皇黨的報紙你接受政府這種做法嘛現在是那些沒有份叫你去的那班床而已嘛對吧說完了整件事都不客觀的整個報告你都想想我們從業員是不是應該有些行動是不是工業行動呢去反抗這件事呢老闆叫你寫什麼就寫什麼 老闆叫你說什麼你試試我叫林毓華和劉家權說什麼你看看兩個還不還不走出去我們這裡人有品說完了你說飛機很簡單永遠坐飛機最危險的時候就是下機如果大家記得當年坐飛機的時候我想很多都不記得了現在都有的下機的時候一降下之後在跑道滑行的時候去泊位的時候所有人拍手掌為什麼 為什麼起機不拍掌落機拍手掌這就是智慧而機師整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起機和落機尤其是落機這個機師當時的判斷第一他當然飛機大家現在目擊者就說飛得太快飛得太低然後FAA美國民航局也都發表了聲明你看到那個民航局這麼蠢的 人家就立刻拿個黑盒出來立刻說到現在我們香港失事很多個月都不行沒料啊我記得有個三叉機到現在都沒出來公佈人家立刻可以說機師當時在一秒鐘的時候曾經想取消降落立刻熄爬升就是那一刻出事機尾碰地碰地就斷了就這麼簡單但以前的智慧就說 坐位選機尾安全現在都可能是機尾安全斷了之後沒有著火但乘客是說跌出來機尾引擎位跌出來但機尾座位的部分很完整你坐飛機尾永遠是最安全的因為第一電油在翼光就是翼光即是中間坐頭等的就厲害但很多時飛機爆炸之後那個頭部一定起火機尾通常都截斷截斷了就避了火又可以走得機尾唯一不好就是經常有些人要去廁所 算了總之這些事都有待FAA調查 我記得林毓華在節目開始前都完了沒得說好了拜拜